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8%。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渐转达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00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42.12，瑞士法郎0.96，加元1.345，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兑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24美元，卖出173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Let me see.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又嚟啦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11月22号，农历嘅10月29嘅早上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就出门口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啦，因为而家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生效啦，咁啊，出边咧都见到有啲雨水，好似有啲雨粉，咁所以如果大家出门口嘅时候都要谂一谂啦，嗱嚟紧咧。两三日咧，天气咧都会系会越嚟越多雨水啊，咁所以咧可以嘅话，今日都有个习惯啦，啊开始带定一把缩骨遮咧，有备无患啦，咁啊今日都有少少雨啊，明日后日咧就会啲雨啊又大少少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咁啊落雨都系好事嚟嘅，落完雨之后唔知可能天气有啲变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都有白泉陶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同各位听众。咁啊，见面啦！啊，你哋好，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城市咧都希望同我哋人啊，同我哋自己都系一样，不断咁样去到变好啊！我哋亦都要懂得去到爱惜啊，爱惜自己啊，爱惜他人啊，爱咧其实个力量系好大嘅。识得爱嘅你咧，就可以喺好熟练咁样啊，喺唔单止自己啊，甚至乎自己嘅行为上面咧，就会发现啊好多嘅犯错入面，去到挑剔自己。人通常第一个步骤咧就系挑剔人哋，但系你开始识得挑剔自己，即系对自己有要求咧，你就系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啦。而家落雨咧，就冇办法用好精神嘅阳光去到照耀住我哋啦。咁啊，但系咧，其实我哋心入边都应该咧有住自己嘅一个嘅，所以心入边嘅阳光咁样啊，成日咧都系照住自己嘅。我哋要照嘅咧，就系照出自己嘅弱点。当我哋心入边嘅太阳照向他人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照向他人嘅优点。咁你就会发觉，原来呢个世界上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快乐好多噶、哦，而你眼睛所见嘅一切，亦都会变得更加美好。热爱咗呢个世界多咗，咁你自然啊个人都会热情多咗啦，容易成为一个受欢迎嘅人，身边梗系会有好多嘅挚友啦。所以今日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可以懂得啊，运用心入边嘅太阳照下自己，又照下其他人，咁就好啦。早上6:12嘅时间，城市嘅脉搏都唔会停。欢迎呢首作品《City Pop》。Pretty now that I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啊，六点十六分，晨光 Coffee Time。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5度噶。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啊，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啊，随后两三日之后咧，咁啊骤雨又会逐渐减少噶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喺朝早嘅时间，而家都系生效紧嘅。出边咧可能有啲毛毛雨啊吓，咁啊驾驶人士咧留意住啦，就唔好贪快啦。啊，世界杯啊开锣啦，咁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睇波嘅。喺我寻日夜晚咧有英格兰队啦、伊朗啊、荷兰等等咧就美国啊、威尔士等等咧分途出击。不过警方亦都留意到咧，就系不法分子透过网上以及社交媒体推广咧，就系网上非法赌博活动。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咁啊喺全港多区嘅拘捕咧，就系3名嘅男女。啊，点解突然间攞翻出嚟讲咧？都特别咧，就要提醒大家吓，非法赌波咧就犯法嘅，咁啊肯定系做错噶啦，咁啊刑事拉嘅。咁所以咧，即系叫做睇波啊，不赌波啊吓。咁警方亦都话到会继续咧喺世界杯期间咧，咁啊加强执法嘅。咁啊市民切勿咧就参与非法赌博嘅活动啦，一经定罪，咁啊推广或者咧就系便利收受赌注罪，以及咧就系收受赌注罪嘅最高刑罚咧系500,000元，以及咧就监禁7年嘅。咁啊大家就千祈唔好试啦吓。好啦，咁啊提完大家咧就睇波不赌波。咁啊，生活乐趣多之后咧，其实都可以睇翻全港首个嘅过渡性房屋计划咧，咁啊，社联推出嘅一个南昌220啦，咁啊，今个月咧就已经结束咗服务啦。咁啊，佢哋总结翻服务嘅成效，喂，睇翻系点样先？啊，指出呢个项目协助咧就94个嘅住户，总共175个人咧，平均节省租金啊31%。啊，所有住户已经咧有住宿嘅安排啦。咁啊，其中24户咧就编配咧就系去到公营房屋啦。佔咗咧就系总住户嘅25.5%嘅，嗱，另外59户咧就迁往其他过渡性嘅房屋，咁啊剩翻11户咧就可以迁往去私人住宅单位嘅。咁睇翻佢哋喺2020年咁啊8月推出咧就第一个组合式嘅社会房屋南昌220啦。咁啊，由委托东南三院咧负责营运以及提供多元化嘅社会服务噶。咁啊，项目咧就今个月就结束啦。建筑物咧亦都喺寻日嘅时间咧转交翻咧就系九龙乐善堂接管啦。咁啊，稍后咧咁啊搬迁到去到大埔另外一个过渡性嘅社会房屋项目咧就继续去到使用噶。咁啊，完成搬迁之后，咁啊呢个地皮亦都会归还翻咧就土地嘅持有人嘅。由入住之前55平方尺上升去到咧就入住之后97.3平方尺，租金亦都节省咗31%，平均嘅租金咧由4279元，其实佢哋下降到去到2953元噶，咁所以咧就帮住户咧就叫住大啲，咁啊住平啲，咁啊呢一类嘅即系睇下佢哋嗰个检讨之后嘅成效会系点样啦吓，咁啊如果 OK 嘅，咁咧就可以继续延伸落去啦，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吓。 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明。 证实快乐亦算应份。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别乱海看，情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就像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别乱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请略过。 张凌一首嘅歌曲《意外现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6:24嘅时间，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咧，上一次就同各位听众咧就都有留意过咧，就系、是、一啲衫，如果白色嘅话咧，点样可以保持住嗰、那个，点样可以洗翻干净白色？嗱，今日咧就转一转嘅 angle， 就话俾大家知，点样可以防止呢啲嘅衣物啦，就变成黄浸浸嘅感觉噶吓。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个方法咧都系利用呢一个嘅防潮珠。啊，防潮珠咧好多地方都会有噶。啊，白色衣物咧如果想变翻即系一直都系白色嘅话咧，唔好变黄啊，就不妨咧就多啲用呢啲嘅防潮珠啦。啊，衣柜入边嘅湿度系会直接影响咗咧就系白色嘅衣物噶，令到佢哋容易出现咧就系发黄嘅。咁所以定期咧就更换呢啲嘅防潮保持咧就系衣柜入边嘅一个干爽咧，就非常之有效减低发毛或者咧就系变黄嘅情况出现嘅。另外咧就系避免咧就系同嗰啲深色嘅衣物咧就一齐洗啦。大家都知道啦，白色嘅衫咧一掂到其他嘅颜色嘅话咧就相当之显眼啦。如果你唔想呢个情况出现嘅话咧，咁啊不妨白色嘅衫咧你就自己啊去到咧就系拎佢清洁啦。咁就譬如白色加埋白色咁啊一齐洗咯，就唔好同其他颜色嘅衣物咧就一齐搞啦。另外咧，其实坊间仲有一啲譬如系去污笔啊，去污笔就系呢啲急救嘅方法嚟嘅。咁啊有啲人咧就。 唔小心，譬如食嘢豉油咁茄汁啊滴滴咗落去嘅话咧，去污笔咧就系、是快靓正嘅一个救星嚟噶。由于去污笔咧系有效防止污渍扩大，之后清洁咧其实系亦都可以令到佢变得更加轻松噶，所以大家不妨咧啊要待定呢啲真系法宝嚟噶。另外咧就系、是三秒冻水去污法啊。就是当食物譬如跌咗喺地上面，只要三秒拎起上嚟，即系你嘅定律啦。同样道理，只要咧你喺整污糟咗之后三秒之内，喺呢个原位啊，用冻水轻轻拍下佢，冻水就会有效咁样咧，就将部分嘅污渍吸起，又不损衣物嘅纤维。之后咧，先你就再攞一啲嘅碱粉啊，去到清洁翻佢嘅话咧，咁样呢啲都系一个唔错嘅急救方法嚟嘅，大家可以待定待啦。之前揾你呢首嘅音乐作品啊，海边的阿豪，佢系洪家豪。23度嘅气温，强烈季风信号正在生效嘅一个早上啊吓。转头咧，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不过咧，都要继续黐住香港电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6:00至到7:00啦，咁啊联播时段都会有白元浩主理嘅晨光第一线。听听新闻简报，我哋转头再见。 你话唔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印尼西爪哇寻日发生5.6级浅层地震，地方官员表示地震造成至少16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不过印尼国家抗灾署就表示地震造成至少62人死亡，700人受伤。 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地区有大量建筑物倒冧或者损毁，并触发山泥倾泻，多人被困，预计死伤数字仍然会上升。地震又造成道路受阻，妨碍救援工作。另外，镇央地区医院停电，政府在医院外搭建帐篷用于救治伤者。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伤者主要是骨折。美国马萨诸塞州油汽车撞入苹果公司专卖店，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恩厄姆市，当地星期一上午，一架黑色汽车撞毁店铺的玻璃墙之后再冲入店内，多人走避不及被撞倒。当局说事件中有一个人死亡，16人受伤送院。当局又说调查仍在进行，拒绝评论事件是意外抑或是蓄意造成。伊朗球员在世界杯比赛前的国歌奏播期间并没有跟随一同唱国歌，大部分人表情木讷。在世界杯 B 组对英格兰比赛前，有伊朗球员向西方传媒表明，上阵的全队球员赛前不会一同唱出伊朗国歌，以表达对国内局势的支持。22岁女子亚米莉9月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自此伊朗全国多处持续出现抗议活动。世界杯决赛周 B 组首轮分组赛，威尔士1-1赛和美国。较早前另一场 B 组赛事，英格兰6-2大胜伊朗。在首轮分组赛之后，英格兰暂时居小组榜首，美国和威尔士各得一分，暂列次席，伊朗暂处榜末位置。另一场 A 组首轮分组赛，荷兰2-0击败塞内加尔。 A 组亦都完成首轮赛事，分别取胜的荷兰和厄瓜多尔同得3分，暂时在积分榜领先。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油，你就决定。 你好啊，我是。 哇，你咁紧张，把口窒到咁，小心吓走班受访者啊！不如向班小记者透下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分享访问香港羽毛球运动员邓俊文的感受。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6:36嘅时间啦，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今日都已经嚟到星期二噶啦，咁啊都系最中意咧嘈住啲同事啊，等佢哋一齐咧起身。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啊，其实我都有个疑问， 咩？ 就系、其实钟哥你睇唔睇世界杯嘅咧？ 我唔睇噶， 细个咧， 我会撞啱就睇。 哦， 即系唔会专登睇，但系你都咩啦？你都知我都会知道啲赛果嘅。 系啊， 即系琴日咧，我相信好多英格兰球迷咧， 系啊， 都即系欢喜若狂啦。 系啊，6-2啊， 6-2， 系啊。 又琴日系咪边个系咪你同阿 O 讲啊？话诶，应该都会赢，但系唔会赢咁多噶。 阿 O 讲啊，但系估唔到今次咧，即系计琴日嗰个前日嗰个传言咧，即系第一场咧，嗰个传言话喂主办国唔会输嘅。赢输咗 系啊， 咁跟住咧唔会大炒嘅，炒咗6-2都算炒啦， 算啦，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喂，咁突然之间咧，我琴日睇咗呢个赛果之后，我突然间好想睇喎、啊， 系有啲咁嘅事， 因为就系同所有嘅传言对着干啊嘛， 吓、 啊，咁我又想睇下究竟会唔会一路都系咁样？ 哦，不过我又觉得咧，其他嘅赛果咧都合乎情理、啊，即系我净系讲，譬如威尔斯对美国嗰场咧，其实1-1嘅，咁我觉得都几合理啊！呢啲赛果，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有啲人觉得、美国应该赢啊，威尔斯要挨打啊，咁我觉得差唔多啊， 即系1-1， 系啊，1-1 嗱，咁即系话你好热捧，但系你都帮唔落嗰队日本队， 系啊， 咁即系有机会咧，未必会炒得咁交关。 揾到个窍门、啊，我哋系 系啊嗱，咁、啊、但可能即系根据个大势，佢未必会赢啦、 啊。系啊， 未必会输得咁严重、啊，有机会打和添。 系啊，咁、所以呢样波当赢咗噶啦。今届如果佢真系攞埋六，其实佢三场三即系分组赛三场，其实佢赢一场咧。都很震嘅， 你越讲越乐观、啊。 但系当我谂到咧德国同西班牙之后，我真系觉得，唉，不如算啦。 佢几时第一场啊？ 佢好似系过两日啦， 过两日， 等我望一望先。 啊，哎呀，唔好越讲越乐观啦。虽然头嗰两日嘅赛果咧，即系令到大家有啲兴奋，咁、但系都不能够越嚟越。 我是越讲越乐观啊，但是当我想到啲球队呢哎我即刻悲观返啊，真係好难打啊，你德国同西班牙其实你输两场都已经差唔多都 正路啊， 都係啊，都好正路啊，输俾佢哋都西班牙㗎啦。 有时候呢即係有一句中国有句说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呢、即係唔到你唔信。如果你話你呢啲世界盃外圍賽啊，咁啊打得好緊要啦，入咗去呢一個決賽之後，抽籤嘅時候，嗱你遇着呢啲咁樣，你點樣打？嗱、有時候有啲人去抽籤嘅時候咧，真係步步高升嘅喎，你睇到全部都係嗰啲魚腩部隊嘅時候，你又真係。即系冇办法嘅，即系抽签啊嘛！ 笑噶，所以话譬如 C 组个阿根廷咧，佢、最强嗰个应该都系墨西哥，墨西哥近年都表现都唔错。嗱，墨西哥、波兰、沙特阿拉伯，其实佢真系算系好签嚟噶呢支。 嗱，不过咧就有着有唔着嘅。我哋作为唔系你啊，因为我作为旁观者，你又作为球迷啊，咁样我睇咧，当然就话哎呀，有咁样，佢系强弱悬殊，好打好多咁样。但系你作为嗰支球队嘅教练或者领队咧，其实就好难做嘅。嗱，摆明如果大家嗰个弹数系争好远嘅，咁你究竟叫啲球员放松打， 系啊， 定还是尽力踢咧？嗱，如果你叫佢放松打，有机会中伏噶、 哦。系啊，一个唔觉意排错阵，出晒青年军，真系到时笑死人啊！ 但是如果叫他盡力踢，咁又好似唔係呀，教練呢度都要盡力踢， 又驚踢傷晒啲球員呢， 又驚踢傷呢，咁所以即係個教練嗰個心理去輔導佢哋都係一個難題嚟嘅。咁但係啲球員本身都係㗎嘛，你對住對家啊，我應該點踢，你應該即係都係喺度摸下摸下咁樣㗎嘛。 係呀，都係難㗎啦，不過即係你話同組，譬如我都心入面都撐嘅嗰隊波呢，同組德國同西班牙，佢哋咪算係好簽囉。 佢哋 算係好簽㗎，佢哋同組都是預咗德國同西班牙升噶啦，咁哥斯達黎加同日本都是即係下屆再見噶啦。 啊，哦，哇，咁突然間又悲觀得咁交關。 係啊，嗱，雖然即係頭先你講過係啱嘅，可能突然間哎有啲嘢會進級嘅，咁但係你真係睇翻德國同西班牙冇乜委會上唔到嘛，咁都係現實嘅，呢啲嘢都係。认命啦， 仲有一段时间慢慢睇啊！呢段时间大家享受下，踢波嘅乐趣啦。 不过我世界杯对我嚟讲咧，其实除咗而家我都唔会话即系每一场都睇啊，因为有阵时咧又唔系好想屋企开住个电视，咁小朋友因为呢排有考试啊，系啊，咁所以咧又唔系好想成日开住啊，俾佢睇到，阿爸我考试，阿爸喺度睇波，我又唔系好想有呢个感觉喺度。 咁咪叫佢一齐睇咯。 咁我会死噶，你都为我着想啊！咁所以嗱，譬如等佢考完啦，咁咪可以一齐试下睇咯。因为佢有同我讲过，爸爸，我想试下睇世界杯啊咁样。如果系嘅话咧，咁啊佢 考到几时啊？ 其实佢考埋今日嘅咋？ 哦，系啊，佢以为考一个月，考埋今日啫嘛， 唔会考一个月嘅嗰啲小学生嗰啲咧，考几日嘅咋？咁但系就考埋今日啦，考埋今日之后咧。咁啊，可以俾佢入啊！如果系早嗰啲場次咧，咁咪可以俾佢大睇下嗱。呢啲就係叫世界盃啦咁樣。因為我細個都有睇，即係跟過我阿爸咧睇世界盃嘅。咁我印象之中，我都記得有一兩場佢自己喺度癲嗌喪嗌咁樣。我印象之中其中一場咧就係咩巴治奧射失十二碼，我見佢喺度怒敲咁樣嘅。我因為我有呢啲畫面咯。系啦，咁我又谂住睇下会唔会整翻一两场波，无厘啦间又自己喺度怒敲咁，俾翻个画面个仔咁样。 诶，但系咁样啊，你惊唔惊？你都系好难过啊，以后啲日子啊。 点解啊？ 因为你太太都会问，着你做咩事啊？咁样。睇你两者亦都系出街睇啊。 系啊， 安全啲咁 样。系、啊，出街睇都系一个好办法、啊。唔系，跟住又俾人问、啊，你去边啊？哦，但我哋半夜三更去咗边啊？ 落商场咯、 啊。阴公，我屋企下底冇商场啊。 又系，就系因为你屋企冇商场，所以要去到好远嘅商场。 系啊，系啊，系啊。诶、啊，翻嚟我哋再谂个计先得啦。好啦，拜拜。 系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十条问题被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穿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So 首歌嚟自应志月嘅音乐作品叫小撇步啊。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咁啊，展望星期三以及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美好，若要将错漏填补，一介撇步，为何自怜自欺而踏上孤单旅途？既是要面对，试着去共对，摧毁那条命数。 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揾咗咧就系 Mimi 啊，我打俾佢啊，等佢讲下一啲营养嘅嘢先。不如我今日咧问下佢关于茶餐厅营养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今日邀请到啊澳洲注册营养师啊阿 Mimi 李淑萍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咁啊，而家呢段时间咧，虽然就话世界杯开咗锣啦，咁啊，但系大家晏昼嘅时间咧都要食饭嘅，我哋都系夜晚嘅时候先睇波嘅。咁啊，去到食饭嘅时候，好多人都会选择咧就系、是、茶餐厅嘅，就简称茶记啦。咁啊，入边就好多选择嘅，特别多嘅系咩咧？就係嗰啲叫碟炒飯啊，或者係炒粉麵飯嗰一類咧，其實都非常之受歡迎喎。咁啊，係啦，早幾年咩火腩飯啊嗰啲，其實都係茶餐廳有得食啦咁樣。我自己都喜歡茶餐廳，譬如炒下河粉啊，哎呀乾炒牛河，或者咧就係嗰啲菜丸炒飯脆牛河嗰啲咧，其實我亦都菜丸斑腩河我又好中意嘅。好啦，咁呢一類型嘅叫做。炒粉麵飯呢，其實那個卡路里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高的啦。但是我們在叫做選擇它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注意，已經可以令到我們呢就吃得安心一點，或者就說、哎、不要了，這幾款呢都不值得推介的，聽眾可以轉來它，這樣有沒有一些 tips 給我們呢？ 好好，其實一定有的，因為我自己很多時候都跟我身邊即係要 keep fit 啊，或者注意健康的人講，即係每一步食肆其實都有啲嘢食，我哋係總可以食嘅，係啦。不過爭在你睇唔睇到佢嘅啫。點解咁講呢？因為我試過咧，有啲即係有一 group 嘅 patient 啦，要去做一啲研究，咁就發現佢哋咧有共通點，我哋全部都膽固醇高嘅，咁就係咧佢哋全部都中意食焗豬扒飯嘅嗰個茶餐廳度。 哦，焗豬扒飯真係～都幾香，嗰啲茄汁啊，撈埋落去幾好食，餸飯一流喎、啊。 係啦，但係個卡路里都一流，個卡路里咧去到真係成1500至1700咁高。 哇！ 係啦，咁好多都唔知道，係啦，咁但我解釋翻點解啦。咁如果你知道呢個明白嘅咧，其實你好多時睇啲叫啲飯餸，你就開始認識要點樣小心。 誒、哎，好好喎、啊，好喎、啊，好喎、啊， 係。嗱，咁譬如焗豬扒飯或者其他一啲焗嘅飯類啦，咁首先我哋睇一個飯底先。 嗯。 個飯底通常都係炒飯底嚟嘅。 嗯。 係啦，咁炒飯底已經知道一定加咗油落去啦，係咪？ 炒過係。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之後面頭嘅話，除咗個豬扒其實都唔差嘅，豬扒即係如果唔係吉列豬扒，只係一個煎豬扒咁，豬扒都係屬於一個瘦嘅肉嚟嘅。 嗯。 係啦，咁但係咧，佢就加咗一大個汁喺上面，咁、那個汁又會有糖啦，有油啦，又有鹽啦，咁所以個卡路里又再上升咗。咁而最終上面嘅咧，更加要加啲芝士。 哦， 係啦，咁而芝士咧，如果我哋真係一般嘅芝士嚟講嘅咧，係非常之高脂肪㗎，即 係 閒閒地一湯匙已經有兩三茶匙油擺咗落肚㗎啦。 哇，咁係咪要嗌嗰啲係咪嗰啲脱脂芝士嗰啲 friend 咁樣㗎？ 系啦，有低脂嘅，有以前有脱脂添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出面食肆系应该大部分都唔会特登咁去挑选话有低脂芝士啊嘅饭咁嘅， 平啲嘛，而家用紧嗰啲材料。 系啦，同埋有一个原因嘅，就因为焗饭，尤其是茶餐厅，佢唔会为哦你嗌焗猪扒饭，好啦，我为13号台而家做个焗猪扒饭，跟住15号台又嗌嘅，我又再为15号台做个焗猪扒饭，好多时佢哋都系可能整咗20-30盘咁，咁就擺喺度咁興住佢。如果個面頭冇脂肪嘅話咧，嗰、那個嘅食物就會乾曬㗎啦。係 啊， 因為佢哋揾個熱爐控住佢嘛，咁所以佢哋要保持嗰個嘅濕度，佢哋一定要有嗰個脂肪層，咁所以就變相嗰個嘅脂肪就一定要高。 咁就令到你諗下炒飯底，跟住又焗豬扒飯啲好多嘅汁，跟住之後又芝士，咁而加埋曬嘅話，就係點解造成咗有成1500至1700咁高卡路里嘅一個飯啦？咁而大部分一個成人嚟講咧，一日如果食咗呢個飯，再加埋早餐，其實已經超曬當日嘅標噶啦，個卡路里。 即係食咗早餐。再食埋個午餐，如果係焗豬扒飯嘅話咧，夜晚你食乜啊都係 都突曬㗎啦， 都突曬。哎呀，咁如果譬如我嗰日嗱，我純粹問一下咁樣計啦。如果我嗰日係做好多運動嘅，我踢咗場波，打咗個籃球，咁我又消耗咗啲卡路里，咁我可唔可以咁樣計翻就喂？咁我咪可以食到呢個焗豬扒飯咯？ 你可以咁諗嘅，咁但係要睇返你話诶我一个 fit 到爆㗎啦，又冇多余脂肪，身体又健康嘅，咁我耗咗咁多我而食返嘅大家抵消㗎得啦。但如果你話我又有肥胖问题、我又高血压又胆固醇，咁你諗住去跑咗步啊打咗波啊嗰啲如此之类嘅运动而食返呢个冇所谓啦，咁就其实唔係咁啦，就帮唔到你啦嗰、那个运动。 係啦， 所以你要嗯， 睇翻自己个底到底系点样啊吓， 系啦， 就饮品好紧要噶，即系如果你话嗌个焗猪扒饭，但系你侧边冻柠茶又冇嗌小甜或者酒甜，哇，嗰、那个卡路里我估都好高、啊。 嗱，咁我咧会成日讲嘅就系话。真正致命嘅凶手咧，導致肥胖健康問題，通常都係我哋主要嘅食嘢嚟嘅。咁而飲品只係一個幫兇嚟嘅啫。 係、哦、 啦，因為講真，一杯嘢飲有幾多過千卡路里咧？咁係唔絕對好少，連珍珠奶茶咁大杯咁 heavy 都唔會過千卡路里。係、啦，咁所以會係咧，如果你飲品上。即係有啲人話：，我肥胖咯，要戒曬啲飲品。咁我好多時都會講，係咪就係因為呢杯飲品而導致你肥胖或者重咗咁多咧？其實佢係一個輔助你再重啲嘅啫。咁、所以要調整，一定要係注意翻啲正餐我哋食嘅嘢。咁、而如果飲品再可以改好啲嘅，梗係譬如就係即係少糖或者直頭走咗糖啦。走糖係最理想啦。係、啦。咁而少糖或者有啲會可能咖啡、奶茶嗰啲會飲一半唔飲曬嘅，咁呢啲其實有少少呢啲嘅習慣嚟講，都係一個改善。但明顯嘅記住都係始終你食幾多啲粉麵飯落肚啊，食幾多餸落肚啊，啲汁醬嗰啲咁，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哋嘅碟頭飯一碟嚟講咧，係等於兩三碗飯嘅。咁我又會講，你平時喺屋企飯。食嘢你会唔会食两三碗饭呢？唔会㗎喎，真係。 係 啦，但係呢去餐茶餐厅嗰啲一碟碟就会全部食晒。 係喎。 係啦，咁就呢个亦都系问题。其实我哋嗌咗知道可能话哎呀干炒牛河有啲差喎呢碟，我摆明知道高卡路里。咁但係亦都知道其实呢个整个份量都系多㗎对我嚟讲。我食返我应食嘅份量其实亦都已经帮助你冇咁超标啦。咁所以有阵时话、你好恨食干炒牛河你去食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应该要食返你自己应食嘅份量囉。 哦，呢、這个份量心引起嘅时候係难搞少少啊 ,Mimi。 冇错㗎，所以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呢食嘢要 mindfulness,、即係要唔好冲动。係啦，即係想食譬如干炒牛河想食，我好多时讲你如果能够控制得好嘅话食量、你一个礼拜食一次两个礼拜食一次其实是绝对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要食系我隔日食或者我每次要成碟食晒嘅话，咁呢个先系一个真正嘅问题咯。 系啦，茶餐厅好多嘅食物我哋好难呢逐一去到攻破佢个卡路里系几多，但 系 头先譬如焗猪扒饭 Mimi 讲咗好重要嘅，面头有芝士啦，佢亦都有啲汁喺度啦，咁其实呢两样嘢呢都已经是很多茶餐厅的饭我们见得到，就是因为它多汁或者它落了很多会致肥的一些材料在这里。那有没有说其实我们怎么去分析每一个饭它致肥的原因，有汁有芡就应该都是会肥的了。那如果你说炒干身一点的，其实是不是就代表它会健康一点呢？ 應該我俾 tips 大家就係咁嘅，炒粉麵飯咧呢一 group 逢親炒過嘅話咧，其實啲卡路里都唔會低噶啦，你預咗都差唔多過千至 即係千宗咁樣嘅卡路里㗎啦，係啦。咁但係茶餐廳仲有一啲嘅飯啊或者意粉類嘅話，佢係點嘅咧？佢哋係飯係一個白飯啦，佢嘅意粉係冇撈過汁㗎啦，咁擺喺個碟隔離，咁頂頂就可能有洋葱豬扒咁。咁其實呢個會好好多，點解？第一就係佢嘅飯同埋意粉都冇經過多油啊調味去整過先 ，OK？ 佢只係一個普通嘅一個白飯咁，咁所以個卡路里有限嘅啫。咁而到去啲洋葱豬扒嗰啲汁嘅話，咁有陣時我都會茶餐廳食嘢，我會講一句：你個汁唔好幫我淋喺飯度，幫我喺隔離。咁有啲就話我未必做到㗎，我唔緊要，你幫我寫低啦咁。咁帶出嚟真係做到㗎噃，係啦。咁有咩幫助就係我唔使食一啲染曬汁嘅飯，我可以食我有白嘅飯，而啲餸我可以有輕微嘅，譬如洋葱汁咁沾住個豬扒嘅，咁我就可以好好咁樣又食到呢碟飯，但我又唔會食得太多醬汁，亦都個飯嘅話，我可以嗌小飯或者我自己食啱我自己份量。咁當咁做到嘅話，其實就可以控制到可能係幾百卡路里嘅啫。 哦，咦，咁即係呢個係汁令上係一個竅門喎。 是的，絕對是，因為你想想個飯明明我想吃清一點，但是它淋了一大個汁落了它的飯都索了，那其實已經哦，卡路里又多了很多的了。 哦，那些譬如我剛才提過乾炒牛河，我跟他說喂少油啊師傅麻煩，那他真的少了油的時候，那我又其實省了多少呢？那裡可以 第一樣嘢就係佢能唔能夠少油啦？ 都已經係我有少少質疑㗎啦。不過我就當佢真係少咗先啦。咁 係咁，呢個我欣賞嘅。我話一個好好嘅習慣就係，無論佢做唔做到，我哋自己嗌少油啊、少油啊咁。 我做咗自己嗰 part 先啦。 冇錯，係咁。但係我 believe 咧就唔係好做到嘅，因為始終佢哋啲火候啊嗰啲嘅原因係啦，佢哋亦都會用少咗油，佢哋會黐鍋，咁又洗個鍋洗一大餐啦咁。咁所以咧就會真係會有機會油膩啲咯，咁但係都係即係自己要去知道翻啦。我哋冇嘢咧要去避咗唔食嘅，咁但係我哋盡量都要保持住，就話知道有啲嘢係比較油膩嘅性嘅咧，咁就唔好頻頻食。咁我哋咧都間中想佢想食嘅就嗌佢，咁同埋亦都真係唔需要食曬成碟。睇下如果有同事一齊去食嘅話，咁可唔可以兩碟三個人食啊？咁或者甚至乎有好多而家有個習慣就係、是、都唔介意啦。你幫我攞個盒俾我啊，我另外嗰半我想攞走啊咁，係咯。咁你分開兩次食咧，好過一次過食曬嘅。 咁呢個即係都係 tips 啊。咁啊頭先 Mimi 又話到譬如炒粉麵飯嗰啲好多。炒過都已經是有個卡路里在這裡了，那就叫那些白飯啊意粉啊那一隻的感覺呢就可以即輕鬆一點，即舒服一點了。沒錯，大家記住這些 tips 啊，去到茶餐廳的時候要看一看啊，不要亂叫啊，又或者好像剛才 Mimi 所說，就是拿定個盒先，一半呢走到盒那裡，一半呢就現在堂食的，咁啊，分兩餐啲消化力嘅幫助下自己，唔好咁肥啦嚇。 係 ，好啦，唔該曬 Mimi， 下次再經過，拜拜。 係，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23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嘅，咁啊转头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有風信號生效緊啦，咁可能啲地方都大風啊，咁所以如果你話行過啲橋嘅話咧， 係哇要小心啊， 要留意啊， 因為車速限制啦，都第一自己其實醒目嘅都唔使車速限制，自己都限制自己啦， 係啦， 唔好開咁快咯，好似咁樣。 咁車速限制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平時踩慣可能80或100嗰啲位咧。飙五十， 系啊，总之就系要留意， 系啊， 唔可以超速。 条路好阔咧，有阵时即系驾驶人士我都会 讲，揼下揼下唔觉， 好容易就反正同平时一样都系咁踩啊。原来转咗系唔觉噶， 原来转咗唔觉，就算唔转啊，其实我都好为，可能我自己做步交通，我好留意路边嘅情况，所以我先生喺隔篱咧，佢咧就算系你知啦，有啲高速公路系行几多啊，一百噶嘛，系啦，佢就好鬼憎我坐隔篱，我一过少少，我喂睇咪表睇咪表，唔可以过唔可以过，佢又觉得我咦我， 我谂起都好笑。 咁啊，讲好笑嘢咧，讲翻咧系好开心嘅嘢咧，就系乜嘢咧？西贡啦，你都知啦，又系讲翻你附近。 西贡，西贡我好远，西贡 好远，西贡远咗啲，我喺大美督附近嘅啫。 对面海噶啦， 系啊， 算系大美督嘅对面海啊， 冇错，好远嘅。咁但系咁远你可以去下，点解咧？嗱，你知啦，西贡嘅郊野公园啦，一向都系呢个郊游人士咧热门嘅旅游景点噶。 系啊。 咁但系因为地方比较偏僻啊，即系如果你冇车嘅，冇自己冇揸车，比较唔系咁方便啦。加上交通嘅配套其实都唔系好足够啊。所以市民同埋游客咧，主要都系点？搭的士啦，或者系行路添， 路窄啊， 冇错啦。玩完之后回程咧，就成日都出现游客等的士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因为我成日去西贡嘅都大排长龙嘅场面啊。咁所以同埋衍生乜嘢咧？滥收车资嘅问题咯。 咁 所以咧系有噶，你唔知啊，因为我成日去知道。为咗舒缓万宜水库一带交通不足，同埋遏止啲黑的嘅拖客问题咧，正嘢嚟啦。 点啊？ 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啦，九号 A 一个绿色小巴咧，以前咧逢星期六咧都系冇噶，咁而家咧就加开。加开星期六，以前只是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才有的。 星期日和公众假期， 现在加开星期六整天都有。那就是这一条线就是由北潭涌的巴士总站去到万宜水库的东坝。 哇，入埋入去啊？ 是啊，沿途是经这个大网仔路，和经这个西贡的万宜路的。沿途都可以，或者你见到什么建筑物落车，可能他都会给你。 在北潭涌那里开、啊。 巴士总站至到万宜水库的东坝开出的。 即係個度假村嗰個位咯， 冇錯，點到點咯。咁其實呢條線咧，不嬲都逢星期日同公眾假期係有嘅，但係因為信眾要求啦，太多遊客啦，唔係太多遊客嘅香港嘅遊客啦，可以咁講啦。咁就加開逢星期六，咁真係唔錯喎。你知就得星期日，有好多人咧，好似我哋有啲嘢或者其他人星期六放假噶嘛，咁可以去下咁舒緩下，唔使星期日去曬堆埋一堆。 嗰個位咧，即係萬宜東坝嗰個位咧，其實都相當之值得去， 好靚㗎， 因為入邊第一條條堤壩都已經起得靚啦，第二就係佢本身佢好多嗰啲唔知咩幾億年前嗰啲岩啊，大家可以睇啊，係 啊，有一啲嘅生態可以睇。 係啊，咁啊嗰個又非常之厲害啦，世界出名啊嗰個位置。咁所以如果你話係純粹諗住去嗰個位東坝個欣賞嗰度啲風景嘅話咧，呢條嘅小巴路線咧就好啱啦，因為佢由嗰個位即係 點到點啊， 總站北潭涌嗰個位咧， 巴士總站 係啦，如果你要去到萬宜水庫東坝。爆个位咧，其实有10公里嘅， 好远噶。 其实有十公里，因为我嗰个位咧，其实都系麦理浩径嚟噶嘛。麦理浩径咧，咁我都有跑开，有操山嘅时候咧，咁就系由嗰个位去到万宜水库啱啱十公里。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玩山嘅，你就嗰段路其实系闷嘅嗰段路，因为又唔系特别多风景睇。去到呢个东坝先多嘢睇噶嘛。 咁 嗰条系啊，嗰条路你就系咁啊。因为你唔想嘥时间，就喺度跑咗十 K 去咁样。 系啦，所以即系几好啊！以前就星期六冇得搭嘅，大家留意啦。咁好啦，时间话埋俾大家听啦。咁就由朝头早嘅9:30到黄昏嘅6:08啊。又系由北潭巴士总站开出嘅，北潭涌巴士总站开出，由朝头早嘅9:30啦，至到黄昏嘅6:08嘅。咁另外啦，好啦，由万宜水库开出嘅又点啊？就系由朝头早嘅10:00到晚上嘅7:00。即系筹班系10:00啦，尾班系7:00啦。 咁你都计到，其实佢都好似系得一两架车啫。 系咯，可能有几系咯，得两架车，但系系20分钟开一班嘅。 系20分钟 开一班，冇所谓啦，等下咯，20分钟一班就。 我惊人多啊！ 系啊，人多 要上都上唔到啊！不过 但系都我冇， 都系讲嗰句。 系 啊，我哋介绍咗一条路线之后咧，咁啊，大家喺适当嘅时候就可以选择呢条路线去搭啦。如果咧，即系运输署啊，佢哋都会监察翻嘅。啊，到底个人流系点样啊？ 如果真係太多人等嘅，咁啊，咪 再加班咯。 再加班咯。 點解講開再加班？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執生咧就好緊要。 咁梗 係啦。講翻啦，點解咧？星期六我去咗大美篤燒嘢食喎。 係咩？ 哇！我搭小巴啊，條龍幾長啊，長到不得了。 係啊係啊。 我喺大埔墟港鐵站嗰度搭啊。 係啊。 咁樣咧好長咧，我喺度諗緊啊，搭巴士好定係搭小巴啊？猶豫不決，因為太長條龍。咁、我就有幾個朋友噶嘛。咁、我不如咁啊，你就留守住個小巴先，我就走過去睇下巴士多唔多人搭。 好遠喎，巴士站。 都唔係，搞錯啊！你真係。而家行好近， 要落翻落去個隧道嗰度。 係啊，咁但係我行得快都係幾分鐘行到， 哦 okay、 幾分鐘 OK 嘅。咁啊幾分鐘過到去，咦個巴士冇乜人搭喎。咁我正想嗌我朋友過嚟嘅時候咧，我朋友話：哎呀唔係啊，你唔好以為真係咧成十幾分鐘先一班啊，佢不停咁樣有小巴出啊，不停咁有小巴載我哋。 哦係啊， 所以變咗咧好快速。 係啊，佢係嗰個位咧都幾靈活嘅，即係佢見到多客嘅時候咧，佢、就不斷係咁轉翻做入大美篤嗰條路嗰條嗰個小巴線噶嘛。 系啦，呢 样 系啦，咁多人啊，呢样嘢其实咧就好值得咧啲小巴司 机人性化咯，呢、這个真系要赞。 希望大家如果真系睇到多人嘅话，咁啲小巴司机咧就真系唔需要哇，即系、因为有小朋友又有大人喺度等咧，我见啲小朋友喺度扭计啊，好彩开啲斜车流量快咯。咁、我又想讲下有冇时间啊？ 有讲， 有时间讲下。我去咗大美都烧嘢食咧，咁就本来好开心嘅，但系咧见到啲唔开心嘅嘢，你知唔知啊？见到咧我烧嘢食，但我隔篱台咧嗰个对情侣咧，唔知喺度做咩啊？ 做咩？ 将自己咧烧咗啲肠啦。抌落去喂白鴿喎！ 哇！ 我幾憤怒，你知唔知啊？ 離曬譜要話喎、 我梗係為知我性格啦，我忍唔到。 我同你都係會出聲嘅。 跟住咧，我就走過去同佢講：我先生啊，你咁樣抌啲嘢食落去咧，點解我會驚咧？其實我頭頭都唔驚。佢一抌咗啲腸落去咧，一忍頭頭兩三隻，一忍咗成七八隻圍住嚟食喎。咁、七八隻圍住嚟食，咁我一望住，我已經好唔高興啊！突然之間有小朋友嚇跟住佢腳一揼啊，一揼個地下，啲、白鴿係咪會飛啊？ 係啊。 七八隻喺我旁邊飛過，我幾驚啊！跟住我都嗌咗出嚟啊！我啱啊，因為我驚啊嘛。咁咧，你小朋友唔，你知啊，小朋友唔識諗啫，即係嚇嚇嗰啲白鴿會飛都好正常啦。細個啊嘛，喂，你大人幾廿歲，你咪喺度喂啊！跟住我就走埋去，因為嚇嚇親我啊嘛。我話先生啊，你唔可以咁樣喂，你知唔知有禽流感噶？跟住咧，佢就望， 同埋冇理由影響本身即係禽鳥佢哋嗰個飲食習慣噶嘛。 直情係啦，離曬譜啊！跟住佢話，跟住咧，我就將佢抌咗落去地下嗰啲腸咧，就執翻落去抌咗垃圾桶。咁佢就冇再出聲啦。咁除咗佢之外咧，咁樣好啦。另外有個男人就三廿零歲到啦。自己咬住塊麵包，一路行一路搣啲麵包碎抌落地下。 哇！ 又喺我隔離經過。哇！我真係咧喺我隔離經過，跟住我走上同佢講：我先生啊，你唔可以咁樣喂麵包噶。 係啊， 你知唔知有禽流感噶？你知唔知其實咁樣喂咧衍生好多問題噶？第一就係、其實啲白鴿即係叫做野鴿啦。你咁樣喂佢食啲唔正常嘅嘢咧，喂佢食麵包同腸咧過重，同埋根本就會營養失衡啦。 係啊。 第二佢本身會失去咗呢個覓食嘅本能。 冇錯， 係。係啦，同埋咧，其實啲白鴿咧處身喺啲地方都好危險，有啲白鴿咧喺馬路邊嘅，其實都危險啦。第二咧，其實野鴿都會影響呢個環境惡劣嘅，因为咧野鸽数量越多嘅话咧，会造成过度挤迫啦，增加传染病同埋寄生虫咧喺族群之中传染嘅风险。 嗯， 好啦，环境都有影响。你知啦，野鸽嘅粪便咧会整点啊？整污糟啲地下建筑物咁样噶嘛？ 有时整到嗰啲譬如烧烤炉咁都唔想啊，大家。 好啦，咁你喂嗰啲食物咧留翻喺度咧喺地下咧点啊？又会有老鼠，又会有曱甴。 系啊， 系咪先？咁同埋咧增加个禽流感，头先讲咗啦，社区爆发嘅风险咯，所以大家亦都影响佢自己本身嘅自然生态啦。所以大家去玩。千祈咧唔該，其實我都發覺而家好多人咧中意喂啊， 但係其實有得 好心做壞事， 咩馬騮啊、野豬全部都唔好喂，由得佢哋自己生活。 係啊，其實你知唔知啊？其實白鴿本身係食咩？佢哋係應該係食植物嘅種子同埋豆類啊嘛。 你俾搶佢真 係係啦，即係等於人類啫嘛。你本來食乜嘢噶？俾你食第啲嘢都唔正常。 係 啊，咁啊，所以大家咧聽咗晨光之後咧，喺度奉勸各位市民，真係唔好再喺度咧喂野白鴿啊，或者喂其他嘅 喂飼野生動物，就千祈不要啦。啊， 系啊，影响晒所有嘅清洁工人点清洁都 有啲路牌有啲 banner 写住噶，如果喂饲野生同埋罚款噶。 咁啊咧，你话短短时间我烧嘢食几个钟头啫，都俾有两个人都俾我话冇喂啊！你话 系，我明白点解你今日着红色衫、有火啊？ 唔系有火嘅，讲下讲下啫，希望大家会听一听啦。有火之余咧，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头先我咪讲过有个交通意外咧，就系电车站咧就系需要服务暂停嘅。好消息嚟啦！咁我同事就俾我咧就介乎筲箕湾总站啦，至到海富街一段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啦。 好啊！ 咁啊，所以咧想搭翻电车嘅朋友咧，就可以喺翻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呢段嘅、就系咁啦。 好，唔该晒 Didi。好，另外咧就系、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系咪真系好大风咧？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咁啊，出边天气如何呢？ 哦，依家落雨啊，都落得几大下咁啊！ 系咩？ 心机旁边你咧就要带翻把遮啦。其实都落咗成个钟头噶啦，落雨。 我翻工嗰阵时就雨粉咯。 依家就时大时细咯，系啊，总之就都绵密嘅啲雨咁样，所以大家唔带遮就唔得啦，即系白啲咁样讲。所以今日出门口嘅你咧就要带定把遮啦。咁啊，司机大哥啊，揸车就醒神啲啦，因为有啲朋友仔可能喂睇下波先，咁啊睇完英格兰啊，好刺激喎、哦。睇埋場荷蘭先，荷蘭完咗就三點鐘啦嚇。 咁所以太夜啦， 係啦，所以太夜啦。大家總之爭取時間休息啦。咁啊唔夠啊補眠啦。咁雖然即係嗰陣時做睡眠節目嘅時候都話，喂睡眠呢家嘢咧補都補唔翻嘅。不過即係少休好過唔休啊，係咪先？咁啊，如果你話完全唔夠瞓，可能會唔會 take a break 今日唔好開工字咧？呢個都係重要噶。講真噶，即係你如果啊即係唔夠瞓，仲揸車一陣。啊，路面就多啲问题出现啦，到时咧 ，Didi 啊 ，Ivan 啊，佢哋啊，多得你唔少。 系啊，佢哋又忙啊，唔好啊。 咁所以即系今日天雨路滑啊，驾驶者啦都小心啲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 O。咁啊，正如阿 O 所讲啊，出边嘅天气咧，可能都会即系有啲雨水啊。咁啊，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另外咧，本港嘅地区今日嘅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添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咧系吹强风噶。啊，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雨势较为频密，咁啊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就骤雨逐渐咧亦都会减少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2%嘅，咁啊相当湿噶啦，因为落雨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啦，如果又强烈季候风信号又大雨嘅话，咁即系加埋就变咗横风横雨，希望唔好啦吓。咁啊，星期三同星期四头先睇过啦，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都系落硬雨噶啦吓。如果照而家睇嘅话，咁另外咧就系要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先至咧会有翻啲阳光嘅。咁啊，下个星期咧天气又好翻啦，咁所以咧呢个时间唔紧要嘅，咁啊落雨都系正常嘅。咁我哋咪吓落雨嘅时候自己嘅步履就慢翻少少啦吓。好，朝头早嘅时间我哋都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啲情绪梳理嘅一啲 tips 啦，一啲技巧啦。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哦，大家好。 系啦，咁上一集咧就记得啦，啊，学识点去宽恕人啊，但系有阵时自己都会行差踏错噶嘛，即系做啲啊冇咁好嘅嘢，激嬲咗人哋啊，即系当小事又好，大事又好。有啲事呢叫做犯错嘅人觉得好小事，但係呢被冒犯嘅人呢觉得好大件事啊，呢条就係我嘅红线嚟㗎啦，你触碰到你死梗啦，嬲爆你咁样。咁好啦，作为我哋激嬲咗人嗰一方啦，点样请求别人嘅宽恕呢？呢份功课又难唔难呢？咁周博士交俾你多讲啦，唔该晒。 好啊，我系呢份功课非常唔简单啊！承接上次我哋呢个灵魂奇遇记，如果大家上个礼拜有听，嗱，我好好啊，你多谢你提出。如果我哋真系犯错，其实我一定会曾经犯错噶，系嘛？即系人谁无过，系嘛？重要呢个可能系一个上天嘅设定嚟噶。嗱，如果真系上帝创造人的话，其实上帝可以创造到人系完美无瑕噶嘛，或者一个石头嚟噶嘛？偏偏上帝。令到人系哇七情六欲，同埋总会犯错嘅，有恐惧，有贪婪，有妒忌，有自私，每个人都有呢一个部分噶嘛。咁所以懂得原谅自己系生命最伟大嘅功课，亦都系我哋能够揾到幸福快乐嘅必修科、必经之路嚟嘅。咁所以今集咧，多谢阿 O 提出一个咁重要嘅课题。嗱，正阿 O 提出啦，点样可以获得对方嘅原谅？因为我真系伤害咗佢，我背叛咗佢，我出卖咗佢。我用粗口闹佢嘅话，背后唱衰佢，我真系整蛊佢，或者我真系喺婚姻上边，我有第三者，令到佢好痛苦，系真实发生嘅。我见到佢仲系好痛苦，我点样可以获得对方嘅原谅呢？嗱，第一样我想讲咧，就系对方原唔原谅我系佢嘅选择。 同我冇关，嗯、我冇得要对方原谅我嘅，因为就算我做得更好，佢都可以唔原谅我、嗯。我做得更差，佢都可以原谅我，原原谅视乎佢嘅修为。嗱，咁所以佢嘅部对方嘅部分咧，交翻俾嘅地方，我哋祝福佢就可以啦。相反，自己咧有三样嘢可以做嘅，令到自己无论对方是否原谅我，我已经真正原谅咗自己， 嗯、 就系承担责任、承认挫败、 嗯、 承诺改变、 嗯， 三个承啊。好，第一个即系承认我真系做错咗。嗱，依個誠實好重要，亦都唔好因為佢原諒咗我就，算啦，唔緊要，下次再執多劑，再嚟多次都冇問題啦。嗱、 嗯， 咁又唔得，係嘛？咁所以第一樣嘢，真係睇到自己嘅過失，睇到自己嘅過失，就是、承認挫敗，我真係做錯咗。咁呢個可以自己同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俾自己好兩隻手掂住個胸口，代表住我尊重自己嘅心，我放低外在世界，手板掂住個胸口，就係、是、我尊連結翻我嘅內在潛意識。我承认我当时真的伤害了人，我承认那刻我很自私，承认那刻我情绪失控，我乱咁发烂渣，我讲一些很冒犯的说话带给对方的伤害，对不住，我伤害了你。可以自己一个人讲的，首先自己释怀了自己先，而不是需要哇死顶啊死撑啊，或者用更大的暴力去掩饰自己的内疚自己的痛先。这个第一，第二承担责任了，看看有没有一些事我可以做的，有冇啲可以做咧？唔系、哦，嗰个人已经死咗咯，已经离世、哦，真系唔知点，好伤痛、哦。咁依然有好多嘢可以做、哦，你可以用佢嘅名义啊，去捐一啲钱啦、啊，唔使多100蚊捐俾佢慈善团体，但系用呢个你伤害个人嘅名义，都系代表住对佢一份嘅祝福。 嗯， 或者佢身边有冇其他佢嘅家人啦、亲人，你可以有一少少嘅关心啊。如果佢在世嘅，咁更加可以啦，好多嘢可以做嘅。你可以支持佢啦，关心佢啦，祝福佢啦，甚至唔方便见佢啦，大家已经20年冇见啦，唔想撩起啲伤口啦，喺心里面一路祝福佢啦，每日送一份祝福俾佢，每日为佢祷告，得唔得？咁呢个都系一啲我哋喺心灵上或者实质上可以做嘅。第三就系承诺改变，最重要啦吓。如果嗰个挫败令到我从此变成唔一样嘅，令我学懂谦卑，令我学懂爱。令我学懂感恩，学懂去贡献俾身边嘅人，令我成为更最佳版本嘅自己，不断自我提升。咁呢个挫败变得好有价值，得唔得？所以承诺改变就系、是、我承诺，我应承自己，由今日开始，我会点样做，令到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无憾无悔，我成为身边人嘅祝福。 呢三个步骤，我哋一路听。嗯，唔容易喎、啊，周博士。 哦，当然唔容易啦、啊， 真系，嗯， 非常唔容易啊，所以我搞好多课程嘅。 系啊，即系所以真系 搞笑， 因为 系要一步一步，所以要揾啲譬如社工啊、治疗师啊，一步一步辅导员啊，帮我哋一步一步带住做。 因为我头先一路系啊，一路听，即系当然个个都想做一个更好嘅自己啦。但系你喺个可能会不断轮回，喺个承认自己挫败嘅时候，跟住去到承担责任。跟住可能又去翻 first step 嘅、哦，又有啲失脚嘅情况，又去翻好似无间地狱咁循环 loop and loop 喎、哦。咁你会点去解读咧？ 系噶系噶，阿欧讲得好好啊。嗱，我正系讲咗个基本嘅架构出，如果真系做咧，坦白要做得好圆满咧，其实最好第一次做有一位专业嘅辅导员或者社工喺度带住，就会安全好多嘅。如果唔系第一次做，可能爆喊啦，可能失控啦，或者好憎自己啦，好讨厌自己，会出好多各类型嘅情绪嘅。咁所以从安全嘅角度咧，有一啲即系受过专业训练嘅朋友陪伴去做系好好多嘅。呢个第一，好多系免费嘅添啊。首先政府都提供好多资源嘅，呢个第一样嘢吓。第二咧就俾自己一步一步咁嚟啦，唔需要心急嘅，唔好期望自己。特别如果你第一次听呢啲咧。可能正如阿 O 你所讲，阿 O 好即系慧根好高啊！阿 O 一听完之后，喂，呢、這个好深层嘅，呢、這个唔简单。 唔系，可能我生命都好多缺陷。有阵时我每次礼拜四嘅时候喺呢个神光嘅环节，我有阵时都会反思自己，即系我觉得啊，我都有啲岗位做得唔好，我都曾经对人好差，点样可以？即系我估同听众都一齐同步做紧啲反省咯，或者反思嘅啲过程咯，估计就 阿 O 讲得好好啊！嗱，其实好重要咧，如果大家真系想圆满呢几个咁重要嘅步骤咧，就系、是。将佢变成每日嘅持续练习，每日一小步，每日做1% 啦，做5% 啦。譬如阵间听众如果听到啦，可以俾自己静一静，一只手放胸口，做几下深呼吸先啦，感受下里边有啲嘢想，有冇咩嘢想放低咧？ 係咪可以講返我真係有做得唔好嘅部分，我承認，用我承認呢三個字，承認我有內疚嘅部分，佢只係一部分嚟嘅啫，我承認我有傷痛嘅部分，我承認我有遺憾嘅部分，即係一步一步嚟啦，係咪？如果你能夠可以，我又承擔返責任，我值得成為更好嘅自己，我願意改變，我會選擇勇敢面對，即係俾自己一步一步咁行，即係未必一次可以做得曬嘅。特別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做呢，因為真係會觸動內在嘅情緒，同時可以將佢拆散。變成好簡單、好細步、好細步咁樣咧，咁啊逐漸，正如阿歐正係講嘅，持續去反思、反省自己嘅，咁呢個會有幫助。咁當然繼續 keep 我哋呢、這個 環節啦，係啊， 翻聽又就會好有幫助啦。 好，咁啊，當然大家想了解呢啲情緒疏導嘅資訊，咁你亞洲華山博士就有好多 source 會彈出嚟噶啦。咁啊，呢度就唔講咁多字，大家自己上去揾下網絡嘅資源。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周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個禮拜你再同你傾偈好嘛？唔該曬你。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河南安阳一间工厂发生火警，造成36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仍然有两个人失联。事发在昨日晏昼四点几，安阳市消防接报说文峰区宝莲子镇一间商贸公司起火，当局立即调派力量赶到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大火去到夜晚11点几彻底扑灭。事故之中，两个伤者都是轻微受伤，送医院去救治，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公安部门已经控制相关犯罪嫌疑人。印尼西爪哇昨日发生 5.6 级浅层地震，地方官员说地震至少造成16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不过印尼国家抗灾处就表示，地震造成至少62人死亡，700人受伤。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地区有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并且触发山泥倾泻，多人被困，预计死伤数字仍然会上升。地震又造成道路受阻，妨碍救援工作。另外，镇央地区的医院停电，政府在医院外搭建帐篷用于救治伤者。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伤者主要是骨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愿意同意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经贸、财经、科技等的领域合作，希望意方继续为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发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他又说，中欧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制于第三方，并且希望意大利继续在中欧交往之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意大利外交部就说，塔亚尼在通话之中希望欧中早日恢复所有对话渠道，包括在人权话题上。两个人又谈到乌克兰冲突，塔亚尼说必须要推动任何外交举措以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避免危险局势升级。本港新增728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输入个案有614宗。医管局新呈报11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录得10397人死亡。新增10间安老院舍、6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一共有20个院友确诊，73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871间学校一共呈报2057宗感染，涉及1730个学生、327个教职员，有14间学校的14班需要停课7日。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啊，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吓。较早前咧，筲箕湾嗰边咧，因为有涉及电车同巴士嘅意外，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阶段嘅电车服务曾经系暂停，而家回复正常噶啦，因为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要提下大家啦，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交界来往方向咧，都有电车路轨工程嘅快线，只俾电车行嘅啫。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湾仔入口咧，而家比较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噶。仲有咧，提下大家咧，九龙区咧现时新旧清水湾道落去呢个坪石方向都非常繁忙嘅，咁啊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仲有就秀茂坪道啦，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带咧，现时都比较塞车噶。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段都系相当之多车，仲有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现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马场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话你知， 呢个芝士肉酱意粉好似几啱阿仔，叫俾佢食咯。 但系好似好多芝士好咸咁，你唔怕啊？4至6岁嘅小朋友每日嘅建议钠摄入量应该少于1200毫克，即系唔多于半茶匙嘅盐。 又系，一时醒唔起，芝士系好高钠添。平时喺屋企咧，我都唔会俾太多有酱汁嘅食物佢食噶。我知日常饮食当中钠主要系嚟自调味料同酱汁，所以为小朋友预备嘅食物，我会特别留意烹调方式，同埋会减少使用现成酱料。 啱啊！至于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嘅时候，就可以拣啲少盐少糖嘅食店，或者系星级有型食肆，佢哋都有提供一啲含较少盐嘅菜式。啊，讲开小朋友嘅飲食，我知有啲家长担心小朋友唔肯飲水，就会用果汁嚟代替。你会唔会噶？ 唔会、哦，我会叫阿仔食完个水果，同时获得膳食纤维嘅益处。因为果汁嘅游离糖分量都好高噶，饮惯咗就好难翻转头噶啦。 系啊，想小朋友爱饮清水，真系要由细做起，父母要以身作则，亦都可以用贴纸。优先使用权等等的育儿技巧去鼓励小朋友饮水。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这个女仔很大机会是她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这里？ 爆炸全喺 CCTV 消失嘅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唔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系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扩创新动向。第一前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面，国产大飞机 C91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2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咁即系落得出雨啦，仲话翻嚟嘅时候都有雨啦，已经大家记得带遮吓。 嗯， 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嘅，最高气温都系得25度啫。咁啊，哥哥姐姐们着多件衫，揽翻条颈巾啦。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即系听日后日咧，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嘅。 咁天气凉返啲啲啦，咁不过最高气温今日落埋雨都係25度，其实都几高啊，都 留住 返。 熱地 喎。係熱地啦，咁讲开熱呢，世界杯嘅熱潮次熱啦。 係喎、 啊。琴日呢就英格兰对伊朗啦，两位拍档有冇睇波啊？ 睇一啲。 我就睇咗个赛果。 係咪啊，你睇咗个赛果係咪 6-2。 系啦，六比二都系正常发挥啊、嗯！我自己觉得，咁、当然琴日有啲朋友拗气啦，又话、喂，即系伊朗可能即系话晒亚洲一哥啦，顶得住啦咁样。咁頂住啊！ 我係有少少諗咧，即係嗱，6-2當然係一個即係大家收貨嘅成績啦。誒、失嗰兩球咧、其實會唔會係真係諗住即係收腹肌都覺得誒冇、所謂啦，定還是會覺得係、以呢個位可能有啲窿窿，需要諗辦法喺下一場啊填翻佢，就唔好俾人有機可乘咧。 係咁啊！呢、這個就係、是叫做更追求更好嘅成績㗎、 因為睇嘅佢哋睇嘅一定係下一場㗎啦。係咁啊，下一場嘅時候咁嗰、那個部署啊，各樣嘢會唔會？即系点样咧？因为其实威尔斯同美国咧，系咪话好易打咧？我又唔觉得系嘅，系咪？英格兰有阵时候大家都知啦，发挥得好啊，梗系好。有阵时对波都好似发梦咁样。 哦，咁啊，琴日冇发梦啦，6-2绝对交到战绩啦。咁、当然好多朋友都话，喂，亚洲嘅国家其实已经去到一哥啦，伊朗已经系亚洲嘅一哥啦。点解同欧洲都有咁大差别？咁你要留意翻啦。琴日都已经讲啦，即系足球都系一个经济嘅产业链嚟嘅。记唔记得琴日讲过话英格兰咧就系全世界最贵嗰对波嚟嘅，咁如果最贵嗰对波咧都交唔到应有嘅战绩咧、就好古怪嘅，其实好唔寻常嘅呢一件事。咁所以再加上琴日伊朗个正选门将好快就已经撞到个鼻哥啦，流鼻血出场啦。其实嗰个笼就劲好多嘅，好老实讲，即系你换个后备笼出嚟已经方失失其兵咁样咧、即系你见佢都冇乜扑救嘅，佢唔系唔识扑救，佢系慌咗个人。即系临时 太快啊！佢哋啲波突然之 间，讲真，有阵时作为国家队嘅二号门将咧，其实真系冇乜机会出场。 初头都系谂住一齐吸力咁样。 系啦，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呢、這个啊，都系呢个世界杯嘅热潮之下咧，一个几有趣嘅一个效果咧。咁琴日都同钟哥同埋小白都讲话，喂，世界杯会场入边又唔俾饮啤酒啦，系咪先？咁啊，数百名球迷咧就高呼唔系我别走啊，系我要啤酒啊咁样，咁啊、用咗啲古怪嘅方法咧，带啲啤酒入场， 系 包括咧就系攞个汽水嘅外表嘅外套，笠、住罐啤酒，跟住咧俾嗰啲安检人员咧 发现， 就发现咗啦，因为冇理由个个都系攞一罐咁嘅红色嘅汽水， 同一个品牌嘅汽 水入场噶、即系冇。个个都有一罐，唔系嘛？我又唔信啦，咁样点不知咧？即系其中一个咧，发现咗咧，一剥开个皮啊， 一摸开个皮咧，入边咧 成件事都好小学鸡嗰啲， 内有玄机， 其实就一罐汽水，一罐啤酒， 系啦， 咁里外边咧就用一个好似一个叫做胶粒咁样，成 套住佢， 套住佢，但系呢个胶粒个面咧就印咗另外一只品牌嘅汽水，咁所以咪可以即系鱼目混珠， 以为可以啦，以为可以啦，咁点不知都系唔得嘅。 其实个生产商系唔啱啊，唔应该净系生产一只品牌嘅汽水，你整多几只咪得咯？嗱，你整多几只可能有啲绿色嘅，有啲白色嘅咁样，橙色嘅。捞埋咪唔觉咯， 系啊，几可乱真系咪啊？ 你冇理由得一只咁好卖噶，虽然佢真系好好卖，但系未至于去横扫成个场噶。 佢而家嗰只咧，即系用翻汽水个套入去嗰只咧，我估计啊，都系似系嗰啲海绵质地嘅， 系啦， 即系望起上嚟会涨好多噶嘛。 即系象真度冇咁高，你觉得系咪啊 ？clean 出嚟你自己黐落去嘛。 不过即系正所谓度高一尺， 魔高一丈， 但系都系度高嘅。 系 有机会咧喺门口啊，即系叫做睇完波之后咧，做个咩啊？酒精测试 系啦， 即系好似咧，你哋平时揸完车之后咧，即系阿警察哥哥 set 个路障咁样，又吹下波仔咁样，即系俗称。吓，睇下你啊，究竟喺球场有冇饮啤酒？ 即系中场啊， 系啊， 上半场完咗嘅时候都应该辣椒。 哇，咁啊好麻烦啊，有吹波仔， 好易 嘅 啫。 咁佢为咗要做到呢样嘢，就要俾啲人力物力噶啦。 我都睇咗咧，嗰个笠住嗰个套咧，应该系嗰啲软身嘅， 系啊系啊 胶啊咁样噶嘛。譬如话你饮任何罐装饮品，你捻落去嗰个罐就笠咗噶啦。呢个应该捻落去咧会弹翻上嚟噶， 系啊， 因为佢系橡胶嚟噶嘛。咁你未知道究竟系真。定假咯？ 嗰只应该系原本咧就俾人哋少少保温嘅，即系保住啲冻嘅喺入边嘅。咁可能啲人都系去到当地先买嘅，怀疑呢个。 安保人员咧应该都要练一练个罐啊，好似 逐只练，逐只练，练一练有冇弹翻上嚟先？弹翻上嚟即系假嘅咯， 系咪即系？其实安保人员都好多嘢做啊，即系为咗防止你去偷偷鸡饮酒。 咁啊，几万人入场又要 仲有一样嘢，嗱，一样嘢系难验嘅。点解咧？就系咧。将啲水啊倒晒，跟住咧就系将伏特加， 即 成支咁样 加入去咁样， 系啦。咁除非你话即系安保人员要扭开你个樽啫， 闻一闻咁样。 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几唔礼貌嘅，即系嗰一样。 同埋你闻完啦，如果真系水嘅，咁我饮唔饮啊？ 系啦， 即系大家而家都知道卫生问题，我饮唔饮先？ 系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你唔信我哋啫，你又邀请啲球迷入嚟，你又要左 check 右 check， 咁我嚟睇波啫，唔系造反啊嘛，即系嗰个心态啊，个心态系令到啲安保人员有难做，啲球迷其实想两杯倒肚，令个气氛炽热啲，因为佢哋其实可能睇咗廿年波，都未试过冇啤酒陪佢一齐睇噶，咁样咁啊，究竟呢件事会点去发酵咧？ 特别系英格兰嗰场， 系 英格兰球迷，即系大家都明白， 我哋自己德国球迷都中意饮啤酒嘅，德国都中意饮嘅。但系咧，留意翻啦吓，咁啊，其实咧喺公众场合饮酒咧，即系卡塔尔方面啊吓，咁啊，外交部嘅警告，如果喺公众场合咧饮酒啊同埋醉酒咧，属于违法嘅，最高可以判坐监六个月嘅。 哦， 到时咧，你又真系留喺卡塔尔咧。 系啊， 睇波啊，睇一个月到前搭后坐监坐六个月，咁啊，即系切勿以身试法啦，意思系系咪先？同埋咧，即系喺比赛前两日咧，当局已经宣布禁止体育场所之内咧售卖啤酒。嗱，你话喂啤酒唔饮都算啦，仲有一个咧规矩咧，真系令到咧啲球迷咧唔太开心。 咩嚟啊？ 咁咧被誉为，所以咧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咧被誉为史上啊限制最严啊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嗱，我估两位拍档都有试过去唔同地方睇波啦，咁样嗱，譬如日本睇波啊，拍手或者啲应援团好劲嘅咁样，系啦，肥奇啦嗰啲咁，譬如外国睇波可能攞住杯啤酒，有啲咧就中意放下烟花嘅咁样，咁即系有啲一入波就放烟花庆祝，跟住成个球场白蒙蒙一片噶嘛，咁样唔同地方都唔同，有咧，譬如我自己睇过咧，去澳洲睇个波咧，澳职联咧有一队波叫威灵顿凤凰，入咗波咁点咧？除衫，将件波衫咧，甩甩甩甩甩嘅。 边个除先？ 球迷， 球迷， 球迷，个个都系女性都会。一咁佢入边有打底噶嘛，或者着件背心噶嘛。 球员除衫唔得噶，球员除衫有机会攞牌。 系啦，但系咧，球员除衫咧，依家都唔使攞牌，因为入边会特登着多一件 tap fit， 即系爱嚟，即系当一件小背心噶嘛，你冇得。blame 我话我除晒衫， 如果入边乱写嘢咧，又系有问题嘅。 系啦系啦， 如果我着两件咧， 冇問題，一樣嘅球衣，我除咗其他邊都仲係 自己辛苦， 冇所謂嘅，你自己辛苦啫。好啦，但係咧，卡塔爾嘅會 大害嗰啲套路嚟嘅。 嗱，頭先我話啦，即係有啲澳職嘅球隊啦，即係入咗波之後，球迷就會除衫啦，不論男女啊嚇。即係頭先鐘哥好強調，喂，女性除唔除？女性都除。 嗯。 真嘅呢件事，你睇翻啲巡邏影片同埋睇翻咩啊？咁入邊會著翻衫係啊，其實佢好平常啫。歐美地方、澳洲係咪先？外國啊，開放啲都明白。 我未睇過啊。 咁你都话叫你睇返巡逻影片咯，系咪先会睇得返嘅咁样。咁呢啲都系球员或者球迷嘅啲文化。但系卡塔尔嘅会场入面呢就禁酒同埋禁止脱衣服。咁呢所以球迷呢唔系好高兴喎。你知有时呢有啲球迷呢入咗波呢好鍾意除衫庆祝㗎。咁但系呢就唔可以咁样做啦。咁但系一除衫咁点呢又系啦，即系又要俾人去大兴问罪之师啦，或者要送官救治啦咁样啊。嗱，呢度冇写个刑罚出嚟嘅，咁啊规定啦就唔能够除衫，咁啊 FIFA 咧同时亦都禁止球迷咧暴露私密嘅身体部位，同埋咧唔可以惊你啲纹身系有一啲message 啊，或者嗰啲人体彩绘都唔得。我记得咧之前 遮晒咪得咯， 人体彩绘遮到成身都系着晒衫， 系啦。咁所以佢哋咪成日着晒啲好长嘅衫，咁佢哋咪可以着翻嗰啲咯。 咁唔系净系嗰个国家嘅球迷噶嘛，有啲球迷系着好少布噶嘛。 呢个咧，呢个就肯系啦。钟国伦啊，入乡随俗，即系既然今次喺卡塔尔嗰度举办呢个世界杯咧，譬如衣服嗰个我哋都好容易理解啊。其实酒精嗰个问题咧，我哋都唔难去明白，因为人哋都有人哋自己嘅风俗文化噶嘛。其实有啲人会，我肯定咧，即系而家科技咁发达或者资讯咁发达嘅时候，佢哋一定有谂过，咁我哋引唔引入一啲譬如零酒精嘅啤酒啊？即系符合翻大家嗰个味觉上嘅需要啊！呢个咧就系佢哋基于都几肯定系基于文化嗰个嘅考量。 无酒精嘅啤酒，其实咧啲饮开啤酒嘅人中唔中意饮系两件事。 系啦， 因为究竟饮啤酒嘅人系中意饮啤酒嗰阵味啊，定还是中意饮完啤酒嘅感觉啊？ 系啊，嗰个兴奋度啊，嗰样嘢 系啊。不过咧，即系其实你话喂睇波有好多规矩啊。咁其实任何体育赛事咧。都有自己規矩，但係嗰啲好多時候你未必識睇嘅人呢又未必鍾意或者會知道要守嗰啲規矩。近近地講返上次桌球香港嗰場咪係囉。大家睇嘅時候應該要靜㗎嘛。咁香港嗰場咪大家喺度拍掌。 係啊 都係咁 啦。咁啊入鄉要隨俗啦，咁同大家睇下啦，即係今日呢傍晚六點鐘已經有場阿根廷對沙地阿拉伯啦。咁啊喜歡睇波嘅朋友呢可能一放咗工就係啊即刻 catch up 一下啦。咁啊仲有丹麥對特尼西亞啦，咁啊免費波方面要到12點啊先有呢個墨西哥對波蘭啊。咁啊睇嚟都要持續抗戰㗎啦，球迷們係頂住啦，捱住眼瞓啦。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你留原地总会有契机，放下你跌低放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一起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秘技练完先。如怪我，越自由叫运气失去，连力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错走数不尽借口， 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将我想法颠倒，便只妥协的且只拥有。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而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还要给你为调戏，求鞋然后也突破，即使痛楚并不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多不过同承受苦战里挽手，自挂败到底，领过五折计，令我学到来即使 哇！仲有禮拜二啫，真系要播啲励志歌，鼓励下自己朝头早咧，喺呢个情深深雨蒙蒙嘅天气底下起身翻工，唔系一件 事。好啦，你都系十二点零嗰啲时间有波睇，你好过之前嗰啲直 咩凌晨四点嗰啲咁样。 其实琴晚都有场三点噶、美国对威尔斯啊， 好睇啫， 三 点 好睇啫。其实你睇埋荷兰，已经系差唔多两三点噶啦。 系啊， 荷兰仲要上半场冇波入咧、你要等到下半场先睇到，即系阿迪 庄啊，都有呢个心态。都系赶住瞓啊咁样，而家场波冇乜气息啊，咁啊搞到咧就大家都即系翻工嘅时候都瞌眼瞓啦。所以有啲公司都几好啊，佢哋推出咗嗰啲就叫做可以俾大家因为世界杯就请假同埋迟到。咁呢个即系部分公司容许啦，你可以即系请假请譬如一两日咁样，咁迟到你可以迟几多？譬如迟两个钟咁样。咁呢个公司就因为因应住世界杯调整佢哋嗰个嘅员工翻工嗰个策略。 点解净系世界杯先有咧？ 世界杯吸引力实在太强。 四年一次咯。 嗱，譬如我 四年之后可能你转咗另一间公司啦。 唔系，但系譬如可能我中意睇奥运。 系啊。 奥运嘅时候又唔听得，即系冇唔多国有呢啲嘅。 哦，奥运冇咁夜啊嘛。 系世界杯有阵时奥运都会赢。 有阵时系咯，欧洲嘅时候，奥运都好夜。 就成日都系听到话你睇世界杯咧，你就会比你可以硬啲。好少话奥运就 我谂咧系因为个方向咧就系嗱，奥运咧因为佢涵盖嗰个 category 咧，佢嗰个范畴太多，唔同种类嘅活动都有嘛。咁可能如果我中意跑步嘅，咁我最多都系挨眼瞓，可能挨一两日。或者三四日咁啊，咁啊冇啦。咁但系你如果世界杯个战线咧，其实讲紧成个月， 成个月 系啊。咁你嗰个人嗰个疲倦嗰个嘅力量咧，就好难去到 stand for 一个月咁耐嘛。咁所以就有呢一类嘅方法咧，去到帮啲球迷又系员工嘅，咁就可以系啊，翻工嘅 pattern 就会好啲。 但系呢一样嘢本身，你系老板已经有呢个职能上嘅便捷噶啦。 嗯， 基本上呢啲踢波假期咧。老板专属噶嘛，即系有阵时候我有啲朋友做可能做秘书啊，或者 call meeting 咧，原先礼拜一十点钟有个例会咧，老板例迟啊，跟住老板就话唔好意思啊，琴日英超睇耐咗少少啊吓。大家 OK 啊，等我少少时间啊 ，OK 啊，做住嘢先啦，咁样即系老板系专属， 老板专属。 但系依家呢个假期啊，员工都有。 而家呢个系啦，啱啊，而家呢个员工都有嘅。咁啊，其实亦都即系延伸到咧，大家都又去借住世界杯啊，可能有啲叫真系射波假期或者射波迟一两个钟咧，去到谂下其员工呢段时间需唔需要，譬如直头俾佢 work from home 咧？咁又谂到咧，就系其实work from home 咧，即系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啊嘛。习惯咗嘅时候，某程度上啊，有啲出边有啲 HR 公司咧都会。觉得其实是一个几好咧，去到帮公司节省成本啊，令到佢哋嗰个admin 啊、行政各样嘢咧，系提高个自由度嘅一个方向。所以咧，其实嚟紧咧，我哋翻工嗰个嘅节奏或者嗰个方向咧，系真系有啲有机会系有啲不一样。多咗人就话佢可能系佢唔系 freelance。但是他是长期在家工作或者他跟其他同事 shift 咯。他们 shift 已经不是说我们小个 shift 现在有些朋友 shift 就说长短周这样回工啦。 而家佢哋可能 shift 過咧，就係今個星期我翻工，下個星期到第二個同事翻工，我下個星期咧我就嚟屋企湊仔。咁其實員工又開心咗，因為可能有啲譬如有細蚊仔嗰啲咧，佢多咗時間陪小朋友，因為成日都即係阿 O 都記得啦。係有啲調查就話其實員工開心咗咧，佢翻工時間雖然少咗，但係佢質量高咗。 係啊， 相對嚟講咧，其實公司用嘅成本少咗，不過佢得到一個更加好嘅結果。 係。 即係呢類咧，其實 世界依家成日都講重質啊，唔 重量， 係你要個人坐喺個公司， 但佢唔做嘢嘅， 坐足九個鐘其實冇。 佢啊，淨係攞曬屋企嗰啲電器翻嚟插，係 啊，插電啊， 真 係 麻煩。 跟住上去，遲啲 Black Friday 啊，網購啊，嗰啲咁嘅嘢啊，咁係嘛？ 即係好難搞， 係啊。 Work from home 要好講自律。即係真的要講自律嘅，你喺屋企特別多有引誘噶嘛，誘惑噶嘛，即係湊仔又， 所以將佢嗰個工作嗰個效率咧，同佢嘅金錢某程度上成一個比例嘅話有掛鈎咧，咁、就可以控制到員工喺公司嗰個工作效率。咁啊，啲人都會覺得 OK 嘅。咁我可能我嗰排我想攰少少嘅，我又唔想賺咁多嘅，我想投多啲。咁佢自己 即係喺屋企做咧，就賺收少啲。 即係喺屋企做，但如果都做到嗰個效果咧，佢就可以收翻個full payment。 咁啊，即係跑數。 跑数都几好， 喺屋企要跑数 啊！跑数都几好， 有阵时多劳多得， 系啊，一分耕耘啊，一分收 公平 啊嘛， 公平啊嘛， 我都认同呢一个制度啊，咁应该系比较公平嘅一个赏罚分明嘅制度嚟噶，令到啲员工自己都会锯啲啊， 希望间间公司都系咁啦。 系啊，不过即系作为员工嘅话咧，就唔好似球员咁啊， 系啊， 射波啊，系同埋放飞机啊咁样。 病毒阳性个案输入个案有614宗，医管局新情报11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录得10397人死亡。新增10间安老院舍、6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一共有20个院友确诊，73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871间学校一共呈报2057宗感染，涉及1730个学生、327个教职员，有14间学校的14班需要停课7日。世界杯决赛周 B 组首轮分组赛，威尔士1-1赛和美国。较早前另一场的 B 组赛事，英格兰6-2大胜伊朗。在首轮分组赛之后，英格兰暂时居小组榜首，美国和威尔士各得一分，暂列次席，伊朗暂处榜末位置。另一场 A 组的首轮分组赛，荷兰2-0击败塞内加尔。A 组亦都完成首轮赛事，分别取胜的荷兰和厄瓜多尔同得3分，暂时在积分榜领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42.2，瑞士法郎0.959，加元1.345，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25，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1点，升2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79美元，卖出1,739.0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咁而家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过了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来回方向近资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万公屋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上次等电话，今次等你行埋嚟咯。第二首的拍台作品继续是少女心事的主题，想块面冇咁热冇咁红，想抑压住紧张的心跳，想接近一个人的心情，在这首歌里面都表露无遗。作曲 Tima Claudia， 填词朱琳，编曲监制 Tima。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Umi 钟由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今日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亦都是二十四节气入边嘅小雪。农历十月中旬开始气候渐冷。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渗而雪未大也，故称小雪。 既然天气开始冻了，是时候要看看你的家人注意保暖，小心身体，一起健康过冬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呈现文化珠江， 以专题纪录片形式每集介绍一位文化名人或讨论一个文化话题， 节目选题涉及绘画、 建筑、 陶瓷、 音乐、 民族、 导演、 宗教、 学者等方面，记录各界名人或者文化现象。 文化珠江， 十一月二十七号起下午五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问下 Kenny 先，唔好讲股票字，有冇睇波啊？系啊，世界杯啊， 我就少睇波， 少睇波，要反而咧就要专心睇下个大市表现，因为点解咧？琴日港股都麻麻地啊，要跌啦，咁啊成交今日亦都冇之前嗰六天七天嘅交易日咁多啦，咁调翻转头，其实美股咧亦都行得麻麻地，咁啊报章就讲啦，话系咪呢个世界杯魔咒啊？咁啊翻查翻历史咧，其实咧最近嗰七届嘅世界杯期间咧，反而系升多跌少嘅，咁啊应该唔可以讲得上话系魔咒啊。不过即系做投行啊 ，iBanker 系咪好多都已经睇波啊，放假毛咧？咁啊 ，Kenny 即系要交俾你呢啲业内人士先知道啦。Ken 点分析啊个大市，以至交投淡静嘅原因何在咧？ 我初初入行嗰陣時咧，就都其實有聽過嘅，即係當時可能有啲即係前輩或者 trader 啦，咁啊世界盃嘅期間方面，可能即係都掛住睇波啦。不過同埋亦都睇下嗰舉辦嗰個城市個時區係乜嘢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接近翻亞洲時段嘅時區嘅話咧，咁其實就影響比較微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半夜三更嗰啲嘅話，當然影響大啲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喎，而家同嗰陣時已經好唔同啦。而家啲資訊發達好多噶嘛，隨時攞個手機睇翻 YouTube 又好，睇翻好多嘅平台都好嘅話咧，都可以即係即時重温翻嗰啲即係賽事，就唔需要咧就係一定要即係打定二分精神咧，要喺嗰個時咧就即刻睇啊嘛。即係你以前冇咁方便嘅話，電視台又唔會話經常性再轉播翻咁啊。咁我覺得唔同咗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情況影響咗相對嚟講比較微啲嘅。咁同埋我覺得個市。而家嗰個調整之下咧，個成交少翻咧，係翻係好事嚟嘅，即係反而調翻轉就唔係話個沽壓方面咁大咯，所以都似乎翻近翻我哋之前嗰個諗法就係話喺翻呢個萬五萬六嘅水平嘅話咧。是多了一些比較中長線的資金入市，不是純粹搏一轉反彈， 那就安心了。如果安心不如去下旅行先， 安心就出行， 安心就要出行這樣。如果是這樣看到譬如說旅遊業 的板塊可以看好一點，是不是呢？譬如看到有報章報道國泰他說經營開始很快加薪，還可能會派雙糧，會不會可以譬如看一看國泰呢？ Kenny 咁其實國泰呢已經係都就低位升咗唔少㗎啦。咁除咗加薪之外嘅話呢，其實一樣好重要，就話佢哋都有提到呢嗰、那個營運現金流嘅問題。因為其實以前呢個個月燒錢㗎嘛，個個月呢由呢、這個即係十幾廿億變返幾億都係燒緊錢啦。咁但係呢就嚟緊可能個營運現金流方面呢有機會就係轉返到正數喎。正返正數意思係咩呢？就係、是雖然可能個 bottom line 都仲係虧損，但係起碼咧就每個月嗰個 cash flow 以現金流計嘅話咧，就係唔使即係 outflow， 唔使蝕錢。咁所以變咗就對嗰個生存上邊咧，就當然有個幫助比較大啲啦。咁另外就加薪啦，即係嗰個係話平均嗰個係駐港嘅員工嘅底薪都加 3.3% 啦，同埋可以發放一個月嘅薪金作為一個特惠金啦。咁其實都係睇到佢個現金流改善嗰個跡象喺度咯。即係雖然咧，所以呢個就係數字遊戲啦。因為你其實基本上佢而家新聘請翻嚟嗰啲員工，其實個底薪係低咗好多嘅喎。咁雖然係加翻3.幾%啫，但係可能相較之前嗰個員工嘅同款嚟講，都仲係平咗好多嘅。咁即係計落都係有個著數喺度嘅。咁但係都對打工仔嚟講，都係一個正面消息嚟嘅。 消息都好緊要啊！咁另外都收到消息咧，就話12月5日開始就會增加三隻嘅藍籌股，咁全部都係舊經濟股份嚟嘅。咁當中亦都譬如可以自家，甚至乎咧就係華潤萬象生活同埋康師傅。咁其實係咪嚟緊呢一類嘅食品股，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咧嚇？ 其實呢個係咧有時反映咗咧嗰個投資嘅口味啊，同埋嗰個。即係時代方面咧，嗰啲轉變嘅現象喺度。因為之前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早嗰兩年嘅話咧，大家哇非常之渴望咧啲新經濟股啊、平台經濟股加入到恆指成分股啊嘛。但係而家就調翻轉，大家可能聽到都怕怕，因為呢個之前嗰、那個哇大上大落，哇原來新經濟係真係，不過話明新經濟係當然刺激啲啊，即係我哋進入元宇宙世界嘅話，梗係唔會好似現實生活咁平淡噶嘛。 過山車股份噶嘛。 所以喺跌落嚟嗰陣時都好嚇人嘅，咁可能而家大家都係哇嚇完一餐之後咧，都係冇啦，都係揾翻啲 平平淡淡、安安全全嗰啲咧，呢啲先至即係行有啊嘛。 咪終於都發覺啲老嘢好啊， 係啊，唔係定還是反映緊都係食翻即食面啊，件市道唔係好好，係啦、啊，即食面幫到手喎、啊，咁樣啊，個 market cap 夠大喎、 啊，係嘛？你知今次三隻啦，即係好似阿總哥咁講，係一啲。嗱，即係傳統過唔傳統啊？即食面喎，大佬，即食面呢啲其實都講緊係好多年歷史嘅嘢嚟㗎嘛。跟住另外一個海爾之家賣白色家電，即係賣冰箱啊、賣空調嗰啲，即係返回翻呢個可能九十年代嘅嘢。跟住另外一個物管又係好實在啦，個個月收管理費冇花巧嘢啊嘛。咁即係話反映咗投資者咧都係啲中意啲實在翻啲嘅嘢。因為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其實恆指服務公司點解會納入佢哋做恆指嘅成分股，就係因為佢哋其實嗰個累積嘅升幅個市值啊 ，market cap， 因為計 market cap 噶嘛，已經係累積咗一定嘅幅度咧，咁佢先至會將佢納入做成分股噶嘛，即係話反映咗啲資金流向咧，就去翻呢啲股份裏邊咯。不過就都話說回頭啦，因為始終而家咧，以前咧，即係我哋啱啱入行嗰時咧，入恆生指數就好大件事啊，好矜貴噶嘛，咁但係而家。嗰陣時得三十幾隻啊，咁啊計矜貴啊，但係而家咧就去到七十幾隻噶啦嘛，遲啲仲話八十隻添。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再納入去嗰啲嘅話咧，其實一千億市值都冇啊，依三隻都係六百幾七百億市值嘅啫。 所以即係散户都要留意翻，特別係琴日啲股價啦，即係唔係隻隻都升啊？舊時染藍雖然話有染藍魔咒啫，但係都起碼即係換馬嗰一刻先有得升下。琴日都唔係、啊，升都唔升喎、啊。咁睇下大家咧都係觀望少少咁啊。但係咧今日都聚焦啊講下快手啦，咁啊即係將會出業績啦。咁之前咧，其實染藍方面咧，即係市傳啦，或者一啲內地嘅券商咧，其實都預測，喂嗰兩隻即係短視頻股啊、B 站啊、快手有啲機喎。咁但係快手就傳咗好多次啦，都冇入選啦，即係都係啲落選嘅佳例嚟啦。但係條數會唔會做翻好少少咧？以至咧同央視都有啲合作，會唔會喺短視頻方面咧開綠燈咧 ？Kenny 你點睇㗎嚇？ 喺經營上面好翻啲啦，即係最初從央視之外，其實你睇到佢啱啱都公布咗同阿周杰倫咧有一個獨家演唱會啊嘛，咁就其實嗰個反應都唔錯喎，即係喺同一個小時裏面嘅話咧，嗰啲人數咧係達到過千萬嘅喎，咁而且點贊嘅數量係講緊十億以上嘅點贊數量，咁所以變咗就都睇到嗰個短視頻嘅流量上面咧都係勁嘅，咁呢個亦都係。翻去就係頭先講嗰個政策上面嘅嘢，因為之前就國家就唔係好鼓勵嗰啲超級多流量啊，或者係谷流量嘅嘢嘛。咁但係而家就開始啲人就 focus 翻喺流量度嘅話咧，即係話嗰個整改上面可能咧都叫做舒緩下啦。咁同埋就不過都有少少就係又係今次又再落空啦，即係次其實都快手係熱門嘅。但我諗呢個就係反映咗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啦，就話嗰個投資的口味咧，對呢啲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啲審慎嘅，咁同埋要睇翻覆蓋率啦，因為如果你睇翻而家嗰個即係呢啲咁嘅新經濟類股份咧，嗰、那個市值嘅覆蓋率咧，其實係大嘅。咁而家似乎恆指服務公司嘅取向咧，就想分散翻啲覆蓋率，唔好集中喺某一樣個 sector 裏邊咯。如果有啲統計計翻咧，如果你騰訊啊嗰扎即係新經濟啊資訊科技股份方面啦，喺個恆指覆蓋率咧係達到八成幾九成。 咁所以即係叫做有機會，其實都個佔比太大咧，反而會唔會個恆科指即係個代表性會好高或者好挫咧個市會咁樣，咁可能都係考量之列喎，係咪 ，Kenny？ 依、這個係嘅，即係依個又係世事成日都變。當佢升嗰時，咪大家覺得係擺多啲落去好咯。當佢跌升嗰時，跌嗰時就最唔好擺佢落去啦。咁樣，所以其實都係有投資者嗰個喜好嘅變化嚟咯。 好啊，今日咧同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講住咁多先，聽日再同你傾偈。多謝 Kenny， 拜拜。 唔該曬 Kenny。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两个优惠都是讲啲旧嘢，想同大家系啊， 正话讲嗰啲经济股一样， 系啊，开始旧经济啊，大家都系 稳阵啊嘛， 正常嘅。 旧经济，旧经济啊， 系咩？系希望系咁啦。 slogan 嚟嘅， 希望系咁啦。 搞啲老饼嘢都系。 希望系咁，我都希望系即系可能呢啲叫实体经济咧，反而有阵时出嚟担当下啦，个市况啦，救翻咁啊，到时啊市况好啊，行翻啲科技嘢啊 ，FinTech 嘢啊咁样啦。好啦，嗱，今日讲到几旧咧，六十年代啦，讲到六十年代风魔一时嘅经典少女漫画叫咩啊？十三点，系啊。 我都未睇过喎， 你都未睇过啦， 我都未睇过啦， 我都未啊，我都未啊，咁咧 咩样噶？ 经典啊，重温可以嘅，等我讲多两句先俾你望一望。香港邮政咧，琴日宣布啦，以十三点漫画为题嘅特别邮品咧，同埋邮票咧，将会喺12月6日咧就推出咁啊。邮票咧就一共6枚嘅咁样，啊用枚呢个字好啊，即系大家有阵时咧啲叫量词咧都要学翻啊， 木字旁嗰个 系啊系啊。即系有阵时你人大咗咧，你好想用6张邮票啊，咁啊错啊，用6枚先系正写啊吓，咁啊，俾钟哥夹一夹啦。 唔系呢个我睇过个造型嘅，即系三点，但系你话嗰本 系咪有边个电视剧定系？ 冇， 系咪啲换衫公仔嗰啲啊？类似 唔 系嘛？ 哦，你话嗰个造型啊？ 系啊系啊， 有啲似六十年代当时你哋觉得好时髦啊，好摩登嘅一啲女仔嘅样，变咗做漫画咁样。 系，咁啊，即系啲。当年嘅少女，而家变咗老少女啦，都有少女心噶， 系 咪先？ 回忆嚟噶， 梗系啦，所以如果啲叫做婆婆啊、嫲嫲嗰啲细个都睇十三点大咧，即系我建议大家整翻套俾啲 摆喺屋企啊，系回忆啊， 阿嫲阿婆啊， 锁住自己嘅回忆啊， 其实真系啱时候嘅，点解咧？成日都話啦，你60歲之後咧返老還童啊嘛，開始即係60歲突然之間變翻 B B 仔再嚟過噶嘛，無論個性格啊、人生咁樣，咁而家咪啱咯。你60年前嗰班，其實而家就啱啱係60歲，差唔多70多歲啦嘛，即係嗰陣時睇，咪等於而家10多歲嘅小朋友嘅心態咯。咁佢哋睇翻嗰陣時睇嘅漫畫，佢哋嗰個童年嗰個童真啊， 系啊，感觉出翻晒嚟，年轻晒， 啱数噶。 正所谓老人成细蚊啊嘛， 系噶， 即系歌仔都有唱，咁所以就 年轻都翻晒嚟。 我都就嚟成日觉得自己会扭计咯，变翻细路。 你唔使，你已经变翻细路好多年啦，由你玩玩具 keep 住玩玩具咯，咁多年 keep 住玩玩具， 好大个度啊， 系啊，砌模型啊咁样 咧，可以同就嚟同阿小小白一齐玩变身， 可以啊， 可以啊，系啊， 轻先， 系啊，攞条变身腰带啊嘛。 佢个变身腰带有我等你嗰条 哦， 好贵啊， 系啊， 仲谂紧， 唔紧要啊，你用消费券买咪得咯，系咪先？你应该未用晒啲消费券，睇你个样， 系啊， 啊唔系新嗰个未攞， 新嘅未公布 啊， 财爷， 唔系啊， 我12月嗰个你讲紧， 唔系我用八达窿噶嘛，仲有1000蚊啊嘛， 哦系， 喂你讲紧下一份财政预算案嗰份， 希望继续有啊， 希望有啦， 难， 大家都心声嚟嘅呢啲系， 香港赤字啊。 都要俾嘅， 系啊，咪振兴经济咯，就喺度赤字， 系啊，都要俾嘅， 振兴经济。 哎，好啦，咁啊，唔好讲呢啲词啊，讲下邮票先。咁啊，喺咧呢个邮政局嘅呢个啊，叫邮购网嗰度咧，就会可以发售嘅。咁自己中意储邮票啊，中意氹下老人家嗰啲自己睇啦。咁啊，另外咧，即系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咁啊，今日打开报纸咧，全部都系啲加价嘅消息啦。咁啊，全部都系今日就会 电费嗰个，琴日都几得人惊。 坐船先贵。 未知啊，未 confirm 字嘅。咁啊，中电咧消息纸啊，所有嘢都系消息纸嘅。 消息纸啊。 中电啊，疑似加价10%啦。咁啊，广灯咧超过30%。 系啊， 系啊。咁啊， 有前日都讲， 有人住香港岛，有人住香港岛。你又知我思怡，你有啲物業喺香港島收緊租喎，你冇答得咁口響。 不過都好多聽眾住香港島啊， 係啊， 肉痛啊！ 你喺度包電包租呢，包租公啊，嗰30%都翻嚟啊，話你聽。 有啲後悔啊！ 係啊，依家係傻租客嘅年代嚟㗎。 嗯 嗯， 即係你開冷氣開得多，個業主冇得嘈啊。其實 電費自己俾㗎， 係咯，電費自己俾㗎喎。 有啲業主會包埋電嘅， 唔好做壞規矩啊。 係咩？嗱，呢個唔知啦。咁呢個純粹係阿加價嘅消息。另一個咧就。我自己直接抽擊同埋直接影響到啊，就係天星小輪咧咁 啊， 申請加價1倍咁啊，成人咧最貴就8.4，咁啊8.4就係講緊週末嘅時候啦，或者公眾假期啦，咁啊平日咧都加幅都幾多下。 不過呢個佢申請啫， 係啦， 到時批唔批又或者批幾多係一件事啦。 通常佢一申請嘅時候就咁多傳媒喺度講咧，咁啊一定試一試大家水温㗎啦。 其實都應該加嘅，我自己覺得，如果你 平心而論，我都覺得應該加嘅。 你又想保留佢？你又想有佢，但系咧，你又唔俾人哋加， 系啊， 你 睇翻天星小輪條數啊，連續三年 真係陰功啊， 蝕咗7000萬喎、啊，大佬， 即係冇理由做蝕本生意、啊， 我下下都蝕。 但係 除非我係國有啫，嗱、好老實，國有嘅叫做公營事業，依家哥多啲講啊，你就算年年蝕咧，都阿公可以補貼、 啊，都可以擺喺度啊嘛。 但係你呢啲半 私營啊， 係啦，咁樣好難搞嘅、啊，大佬，你 到佢唔見咗，大家又話好掛住佢。係 啦，我期待，所以我自己小弟期待咧，我都覺得佢應該加價嘅。 你知唔知即係大家利是講佢幾時會最多人答啊？佢就係 冇嘅時候 啊 ，last day 嗰日，最後嗰日， 但係不足以幫到佢任何嘢。 人係咁噶啦，咁 鋪頭又係咩？ 係啊， 千祈唔好咧，即將流失嘅時候先懷緬，好珍惜。咁啊，依家就申請加價啦。咁啊，想本身2.6嘅啫。其實我平時咧過海好多時候都係泊喺尖沙咀嗰度啦，跟住就搭2.6過海啦，跟住就搭2.6翻嚟。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下層咧，其實如果有陣時有啲風咧。下层嗰啲油味咧，其实唔系咁出嘅咋。有阵时大家咧中意搭 下层可以睇到好多海洋生物嘅。如果大家俾心机望嘅话， 少少啦，偶尔有啲 成群鱼啊， 偶尔啦，都系 鱿鱼啊， 偶尔啦，都系嗰句。但系咧啲油味好劲噶嘛，即系如果你搭过下层咧，但系其实依家咧都几好风咧，特别而家秋冬季咧，其实啲风咧一吹就散咯。咁啊，你系中意搭天星小轮搭？坐上面定后面 后边，我中意坐下边咯。 我细个因为成日搭下边嘅， 系、 所以咧嗰阵油味咧， 你顶唔顺系嘛？ 顶咗记忆好深嘅， 几好啊！記憶好深其实又有味， 因为以前过海我哋冇咁多选择， 迟啲冇噶啦，迟啲变咗电能轮啦， 唔会 插电，拍埋码头插电， 唔出奇啊！其实外国已经有啦，电能轮。 我知啊，但系如果系转咗电能咧，天星小轮就冇咗佢嘅特色啊。 你又讲得啱啊！不过咧，转咗电能轮咧。有学者就话咧，可以减轻佢嘅成本好多嘅， 咁、 样嗱、咁到时又未必需要加价嘅， 佢都系做翻咁嘅样， 系 但系换咗个电 嗱，咁、但系你又觉得，我又冇嗰下风味，好似你食煲仔饭又话要食炭炉，煤气炉又话唔好食咁样，即系难服侍啦，你啲香港人。 而家啲人揸车咧，你揸传统嘅汽油车同揸电能车嗰个分别就系、即系有啲人觉得冇咗嗰个引擎声啊嘛，即系有啲人中意轰轰嗰下嘢噶嘛，咁但系而家你揸电能车就冇咗噶嘛，咁啲人就会觉得冇咗嗰种爽嘅感觉。 系咁啊，睇下 E 方妙蓝咯， 系啊 ，E 方妙蓝咁样啦。咁你只要闻到电油味，定还是觉得自己好似坐紧电能船咁样咧？呢啲又往后世界再发展啦。好啦，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啦。咁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噶，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啦。咁啊，展望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雨势咧有时会较为频密嘅。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7%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西爪哇昨日发生5.6级浅层地震，地方官员说地震造成至少16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不过印尼国家抗灾处就表示，地震造成至少62人死亡，700人受伤。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地区有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并且触发山泥倾泻，多人被困，预计死伤数字仍然会上升。地震又造成道路受阻，妨碍救援工作。另外，震央地区的医院停电，政府在医院外搭建帐篷用于救治伤者。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伤者主要是骨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愿意同意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经贸、财经、科技等领域合作，希望意方继续为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发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他又说，中欧关系不针对第三方，都不应该受制于第三方，并且希望意大利继续在中欧交往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意大利外交部就话，塔亚尼喺通话之中表示，希望欧中早日恢复所有对话渠道，包括喺人权话题上。两个人又谈到乌克兰嘅冲突。塔亚尼指出，必须要推动任何外交举措，以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避免危险局势升级。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待同性恋人士夜总会的枪击，造成五死至少十八伤，不排除22岁的疑犯面临谋杀和仇恨控罪。警方透露，疑犯仍然在留医，未被正式落案，但是强调只要证据足够，不排除会以一级谋杀作出起诉。枪击日前发生在斯普林斯时，疑犯使用长枪，未同在场人士争执，进入夜总会之后直接开枪，仍然未确定疑犯的动机。但是警方说，受害人都在同性恋人士经常聚集的地点，这一点会被加以考虑。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曾经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者，他说这一宗的枪击案令人震惊。本港新增72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有614宗，医管局新情报11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录得10397人死亡。新增10间安老院舍、6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一共有20个院友确诊，73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871间学校一共呈报2057宗感染，涉及1730个学生、327个教职员，有14间学校的14班需要停课7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5， 日元 142， 瑞士法郎 0.958， 加元 1.344， 人民币 7.167， 英镑对美元 1.184， 欧元对美元 1.025，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9点，升2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21美元，卖出1740.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喺彩云村。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就一段行车缓慢。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渡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林宝仪分享拍剧的时候最喜欢与什么对手合作。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啊，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啊，真系听众身体要好啊。 系啦， 系啦，嗱，两件嘢，我哋朝头早做晨光咧，咁多年来啦，都系要精神抖抖嘅。 冇错， 就算个人好颓，都要系，诶，好。 唔會 嘅，我哋 啊，其實咧，我見到醫生咧，我個人就精神啦， 係咪先？多謝你， 真係啊，開開心心唔敢啊，總之，不過咧啊，要夠中氣咧，就唔好哮喘。但係有陣時咧，哮喘呢家嘢咧就係遺傳嘅，即係先天又有，後天又有嘅，係咪啊？ 冇錯啦，其實哮喘係乜嘢咧？係嗰啲氣管咧有兩個元素，由不同嘅原因導致個哮喘個氣管入邊咧有啲發炎。气管就肿咗，咁啊变咗窄咗咯。另外咧，气管附近啲肌肉啊收缩，两方面啊令到个气道一收缩咧，啲空气咧就嚟得好快落去咁啊，咁啊所谓喘鸣啦，啊咁个人啊唞气越嚟越辛苦啦。 系系系， 咁啊记住一样嘢，唔系话吓。跟住冇咗聲啦，啊搞掂啦，唔係佢已經收縮到冇聲啦。 哦，啊、即係其實係嚴重啊， 好嚴重啊，所以唔係淨係佢由有聲轉冇聲，而一定好事。 如果 睇見佢個面色越嚟越差，如果你話度用啲手指度一度啲養分啊低過95咧，你真係好小心啊，快啲去醫院啦。 係係係，醫生今日攞咗個道具嚟同我哋一路咧娓娓道來呢個哮喘啊。 冇錯啦。这个仪器呢就叫做压力定量吸入器 Pressurized Meter Dose Inhaler， 好多年的了。你揸住它一按，你看到很多好似气体出来的。 我又闻到，我又闻到，又有些声音。 有声音。最重要呢，我等一会讲讲这个这样的 Inhaler。 好啊。 这个概念是1956年 開始咧，世界有啲噴發膠啊！咦，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氣體噴出嚟氣體帶埋藥咧？咁、啊、一路喺度開始發展啦、嗯。譬如2004年開始咧，已經有啲所謂Salbutamol 啊，即係 Ventolin 而家最興噶啦。嚇、嗯，呢、啊、一、這個短效嘅所謂B 受體嘅興奮劑。啊！呢、這個 Ventolin 個個都好知道噶啦、 嗯 啊，藍色嘅個個都知道。好啊，咁啊呢個係做乜嘢嘢咧？因為佢一吸出嚟，一噴出嚟有氣體，啲、嗯、氣體咧就直入氣管。 係。 咁如果我哋話食哮喘藥咧，要食咗入身體，然後等佢吸收，再經血液去到氣管， 就慢咗啦， 需時啦。咁、嗯、呢个咧系最快嘅。 唔怪之我有阵时睇啲电视剧啊、电影咧，都话快啲帮我攞呢个喷喷嘢出嚟啊，咁、 啊、 样咁、就可以、舒缓到咁样。 真系好辛苦，因为哮喘系好辛苦嘅。 系， 但系有啲嘢咧，我哋要注意到啊。嗱，第一次呢个咧，冇人话系万能嘅。譬如用紧呢个嘢，好多哮喘药都有起码9%嘅哮喘，会死嘅。 嗯 哦，哮喘唔系一个好轻微嘅病，系可以有生命危险、嗯。最紧要你要知道有医得快， 系 呢个系好紧要嘅。咁啊，仲有啦，做之前咧有好多嘢要注意。第一次，如果你系一个新嘅呢个inhaler， 系 或者系冇用成两个几三个礼拜咧， 系 最紧要咧，所谓要 prime 下佢，开始试下、哦，要起码要喷一嘢两嘢。有啲话去做三嘢添，点解咧？第一，佢喷出嚟嘅咧未必系有药，系、只得气体，嗰啲气体咧就未有药嘅。咁啊，第一次要接咗啲冇药嘅气体啊。第二咧，只要熬匀佢，要熬匀10-15次，等到啲药均匀咗。 哦，10-15次，哦，即系原来呢一啲全部都要做啲事前嘅叫做工序，準 備功夫， 譬如好似有支靓红酒要 beef 下先咁样，系咪要摊下先咁样？ 好耐冇饮啊， 有机会老杯两杯到头。好，你讲翻呢一个。 咁啊，仲有咧嗰啲咁嘅细节咧，有阵时你吸之前咧，记得要喷一口气出嚟、然后咧。先至擺佢埋去，因為如果你唔深噴出嚟咧，可能你吸入過去嘅藥效咧，最多得一半嘅啫。 哦， 所以呼出，然後 吸入， 吸入， 嗯、 吸入咧最緊要咧，一二三擺埋個嘴嗰度，啊，你 O 睇住啊，我含實含到好實。 嗯， 咁一吸入去嗰時候咧，一慢一吸就立刻。噴啦， 哦， 明唔明白？ 要有个技巧嘅，原来 又系啊。咁啊，仲有咧，噴咗之后咧，吸住咧，你唔好立刻掹出嚟住啊，含住佢10秒钟， 哦， 避免啲嘢走出嚟。 哇，都几多规矩喎，医生嗱，头先我话用呢、這个叫做噴嘅时候啦，咁又要熬啦，跟住咧又要即系熬十几下啦，头嗰几下又要噴啦，噴下先啊，试下啲药力啊嗰啲咁啊，系啊。 嗱，我讲啊。对住系边度咧？唔系对住上颚喎，系对住个喷出嚟嘅方向咧，对住个喉咙后边咁样样。咁啊，喷完之后你可以拎出去合，不过要合埋个嘴， 系 起码10秒钟。 明白。 等佢慢慢咧，系咁样样系可以吸入到嘅。咁啊，吸入到之后咧，咁啊，通常我哋话十秒啊，但系好多时候咧，譬如喺6岁以上咧。我哋可以噴兩嘢噶啦， 係 截咁兩下，咁、 哦、 兩下係咪立刻噴咧？等幾耐啊？ 係 係、啊、等10分鐘啊？咁其實咧，噴完一個之後咧，即係1分鐘，即係所謂1分鐘內咧，都可以噴第二次噶。咁、通常咧30秒到咁樣，就噴一次啊，噴一次。咁啊，每天咧就係、是。可以4-6次嘅， 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咧，最好咧就係可以記住佢，你究竟噴到幾多？ 系 点解呢？因为呢啲系有一个限量嘅、 嗯。 如果你咁上下，咦，发觉冇啦， 系 咁就要去揾医生啊，或者药房买个地支。 咁你冇话冇限喷嘅， 以备不时之需啦。嗱、 嗯， 呢一啲咧系所谓 Ventolin 啊、Salbutamol 啊等等這些藥呢啲药咧，系净系放松气管嘅。 系， 但系跟住咧，而家近年最流行嘅咧，就系啲放松气管加埋类固醇。 嗯， 啊，好多时候呢个粉状咁吸，又唔系咁样样噶。嗱、嗯，点解呢啲咁上下开始少人做咧？就因为呢啲气体同埋呢个所谓喷发胶咧，系咪越嚟越少咧？ 系、 哦，因为环境污染啊嘛，系环保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 哦， 嗱、啊，因为环保，嗱，如果小朋友喷呢啲，可能要整啲大竹筒啊，我叫佢。嗯，等佢吸咗入个桶嗰度咧，等佢均匀咗咧，再敷入去。咁、 哦、 但系新嗰啲咧就系、是、放松气管嘅药，加埋类固醇。咁、 嗯、 我讲过，因为点解要加类固醇呢？因为其实嗰条气管系有发炎嘅、 嗯， 放松气管嘅药咧搞唔掂嗰个发炎嘅，咁、 嗯、 要靠类固醇。 明白。 同时咁轻量嘅类固醇咧对身体冇害嘅。咁但系有个困难咧就系、是。呢啲咁嘅粉状，有阵时小朋友真系好难吸到入去， 系、 嗯、呢个一个技术嚟嘅， 系 要试嘅。咁啊，所以咧，哮喘其实系好多方法喺度帮紧， 系 希望会做得越嚟越好嘅。 系咁啊，即系你话哮喘病人啦、 嗯， 其实你唔冇适量嘅运动又唔得，但系做咩运动好咧？ 游水。 游水， 游水、哦、都系游水， 嗯、 啊，即系最好暖水池啦，系、 嗯、 嘛？跑步就唔好啦、 嗯， 因为冷空气一入到去咧就喘。 系 咁啊！但系试过英国长跑金牌咧，佢以前喺奥运咧系要申请，佢要喺跑步前三十分钟 吸一吸呢、這个， 要吸噶呢、 嗯 這个咁啊就会好多，十五至三十分钟，记住啦。 系好啊！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带嚟咁多嘅医学嘅资讯啦，关于哮喘呢一方面啦。嗱，下一集咧，我哋咧就转下一个热话啦，就系、是、喉痘啦。 好啊，好啊。 哇，喉痘或者叫喉痘啦，即系有两种唔同嘅读音，我都唔知边个为之正音啦。总之，大家听到呢两个字咧，啊，都有少少惊青、啊。究竟系乜嘢嚟咧？咁啊，要点预防咧？咁样咁啊，下集咧 好啊， 李嘉仁医生咧再同我哋讲多啲。唔该晒， 唔使唔该。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嘉明又嚟同你讲下英文先。今日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噶。听住晨光嘅你，会唔会都系翻紧工，又或者系翻紧学咧？你又搭紧啲乜嘢交通工具呢？原来今日11月22号叫做 Go for a Ride Day， 究竟背后嘅意义系啲咩呢？转头话你知啊！ 刚才讲到 Go for a Ride Day 是每一年的11月22号正式举行的，而在这一日我们会鼓励你踏上一个旅程，无论是短途的旅程又好，长途的旅程都好，踩下单车啊，揸下车来个自驾游，甚至乎只是游个车河，都已经当是参与了今次的 Go for a Ride Day 的了。不过这个 ride 呢都可能有别的意思的。如果你在平时同人倾偈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问你 ,Are you taking me for a ride? 那他未必是问你你是不是带着我游车河、啊、他是问你你是不是呃我的，你是不是带我游花园但是不讲真话的。所以如果你下一次质疑人家是不是呃你的话，你可以试下问他 ,Are you taking me for a ride? 游花園啊，大家都開心啊，係咪先？兜下風啊，其實有陣時候我都係咁嘅，即係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咧，就會做兩件事嘅。第一咧就係剪頭髮啦，係、嗯、啊，咁啊剪完頭髮咧就個人心情又會好翻一啲。 即係你好似啲女士咁樣， 係精神啲係嘛？ 咩女士咧唔開心？剪头发 唔系，唔开心买鞋，开心买鞋，唔开心买鞋，嗰、那个经典广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 鞋。 另外咧就系、是、真系好似陈奕迅嘅人车字嗰啲歌词一样啊咁啊，即系啊有架车咁啊，大家可以兜下 风 啦。咁不过今日就绝对唔系兜风嘅天气啦，天雨路滑啊，要小心啲。其实咧早两日咧都几多嗰啲叫做交通嘅事故啦。咁钟哥自己都即系亲身都见到一单啦，系咪先？ 嗰次系星期六晚。星期六晚啦，三号干线，咁、往九龙方向，咪、有架车，傍晚时分咧、有架白色嘅车咪反咗嘅， 系啊，打咗几个圈， 打咗几个圈，咁、我当其时我架车啱经过啊嘛，就我就冇睇到，但就啱见到嗰个司机落咗车， 同埋见到个事后现场啦， 事后现场啱、过咗，可以望到，咁啊当其时梗系唔会停低啦、因为你会塞住后边噶啦， 你三号干线都唔可以太慢啦， 突然间停又好危险啊， 跟住睇翻之后隔咗两日之后，我睇翻有啲咪有啲车 cam 片摆上网嘅，跟住我睇翻就哇，原来都。一牙汗，我自己都一牙汗。 真系啊，咁啊，与此同时，其实近排咧，唔知关唔关澳门大赛车事咧、又多咗人哋喺即系我自己 嗰时，好多人都话关事。 西九龙快速道路嗰啲喺度碾车啦，咁啊，即系警方都有相对嘅执法噶啦。咁你见到咧，就算啊喺澳门大赛车入边嘅车手咧，其实都几多意外发生啊。譬如阿波子王、阿欧阳若曦咧，其实排位赛已经抄晒车，哇架车完全粉碎，好彩人冇事啊。有阵时睇得多呢片。都叫到驾驶者咧，即系 好叻噶， 好叻！我自己咧揸同太咧都唔敢掉以轻心啊，老老实实。 所以记住啊，公路唔系赛道啊，大家都系要小心地驾驶啊。 都系嗰句啦，向路上零意外啊，香港人人爱啦。OK， 转个头翻嚟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啊。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个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事来湾仔之路都好多车啊。龙尾分别去到香港，去到未到香港仔前少少，龙尾喺马会大楼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就相当之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上香道嘅。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港岛，咁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环保大道，港岛路面咧而家西区嘅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西消防街去到水街段咧都系多车噶。咁至于九龙方面啦，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平石村一路去到钻石山段都系多车啦。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轩嗰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新界咧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井栏树嗰段咧有少少塞车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马场，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咧有少少挤塞啦，再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咧就近住科学园至到大埔教老围段咧，去九龙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啊， 其實佢都 呢段買啲，嗰度買買啲咁樣㗎。 唔係，其實佢個叫做運輸成本都增加咗喎。老實講，點解你唔喺 佢運輸成本增加咗？但係因為佢一間鋪頭入邊，佢未必有提供啊。咁、佢要喺幾間鋪頭嗰度先買得齊嗰啲料。 等等先，佢講嗰間係入邊係工廠，出邊係。即系做蛋挞 嘅，前铺后居嗰啲咁样。 老实讲，唔好呃我啊！嗰间喺观塘有，间唔止都食下嘅。但我就唔明点解运送，因为其实老实讲，即系你成个食品工厂嘅工序，第一啦，你要跟翻合乎翻卫生署嗰个标准噶嘛。咁你唔能够话哇，即系好似旧时六七十年代啲嘢搬嚟搬去再加工咁样，即系叫做露晒出嚟咁样，有好多细菌会滋生啦。 可能佢而家将嗰啲唔同嘅工序分散咗喺唔同嘅地方嗰度進行，冇所謂嘅。咁但係只不過係大家見到呢張相咁大反應咧，因為佢運送嗰啲已經整好嘅皮，即係未焗咧，但係咧就咁樣運送咯，即係真係攞住個盤放咗喺上邊，幾盤搭埋一齊，就咁樣去搭港鐵咯。咁啊變咗，哇唔係啊嘛！ 七八十年代可以容許呢個畫面嘅，我深信。 七八十年代你都未有保鮮紙啦， 我都深信。 想包都包唔住啊嘛！ 但依家真係搞唔掂啊！ 真係搞唔掂啊！喂，就咁樣搬，我睇到張相我都哇唔係啊，化咁都得。即係咁當然啦，有關嘅機構，即係佢嗰個鋪頭已經都出嚟say 咗 sorry 啦，已經話將嗰個嘢全部燒毀啦咁樣。好啦，咁但係睇到，咁如果你淨係運呢啲咁樣嘅東西。咁大家究竟恐惧啲乜嘢？咁当然就係污糟啦， 暴露空气啦， 暴露空气啦，有菌啦。咁但係諗下，除咗呢啲我哋见到嘅之外，有冇啲嘢其实係好容易有菌，我哋係唔察觉嘅呢？ 又係用嗰啲厕所板嚟做比喻，係咪 今次又 个厕所板嘛。 咁跟住呢，我即係由呢件事开始呢，我今日都想讲一讲呢一样嘢。大家小心啲， 啲高蛋白嘅嘢，通常都 其中一樣，其中一樣，所以就想講下，喂，除咗啲蛋撻嘅皮好容易咁樣周圍運送會有菌之外，原來我哋身邊有好多我哋經常食嘅嘢，原來真係要小心啲， 係 好容易有菌嘅。第一樣你真係估唔到，葱，原來葱係好容易有菌嘅。 哦， 佢話葱裏邊咧好容易有呢啲叫做寄生物，叫做隱孢子蟲啊。 嗯， 咁同埋有好多其他嘅菌啊，譬如沙門氏菌啊， 嗯， 都好容易會喺葱裏邊發現到 嘅。即係不得耐容易起疹嘅，我知道。 係咯，即係譬如食切雞飯。见啲哥哥滗一兜姜蓉俾你， 霸王鸡咁样， 葱哇嗰一包嘢可能先系点解无端端嗱，即系只鸡应该浸熟晒啦。你食完个切鸡饭，点解会肚仔痛嘅？ 首先 有机会可能系咁喎，系嘛？ 所以第一样嘢就话，你凡亲喺泥土里边攞出嚟嘅即系植物啦，佢话一定会感染到泥土上面嘅菌噶啦，即系一定会，无论你系有机又好，冇机又好，你都会有啲菌喺度噶。咁所以佢话好容易会出事嘅。所以如果你喺买嘅过程里边咧，最好啊，反而系喺超市买啲冷藏咗嘅， 哦， 相对嚟讲稳阵啲。如果你买喺街市买新鲜嗰啲咧，咁你当然跟住落嚟就会话教你点样整啦。嗱，最好即系当然洗干净啦，面嗰阵搣咗佢，呢个最基本嘅。咁同埋煮嘅时候煮熟佢啦。即系当然咧，有啲人话唔系生嘅先好食噶，或者姜蓉你冇理由煮熟啲葱噶，系咪先？咁但系呢个咧，你就要睇情况啦。咁总之记住啦。 系 好，第二样正话阿萧伯都讲咗啦，蛋白质啊， 系 鸡蛋 啦、 啊。当然另一个就系鲜奶啦。 吓， 我话鸡蛋，佢话点解咧？系啊。沙門氏菌咯，佢話雖然而家其實已經有好好處理，已經可以消咗毒嘅，咁但係仍然都有可能有一啲閃失嘅，咁所以你亦都聽過好多人可能食雞蛋嘅時候食完之後肚痛喎， 係喎， 咁嗱咁兩樣嘢，第一，如果你買雞蛋嘅時候好簡單，你唔好揀一啲有裂痕嘅，咁以前啲人話照我唔知照乜嘢啊，其實就係、是，咁但係而家你最基本嘅就係 以前你細個你有冇照㗎？ 我冇照噶， 系咩？我有噶， 我唔知睇乜嘢，我唔识睇啊 嘛。就系睇佢红卜卜，跟住就系噶啦。 即系个蛋黄大啲定还是只蛋有冇坏啊？意思系 只蛋有冇坏？因为以前细个咧就喺街市嘅时候，就唔系好似而家一盒盒买噶嘛， 逐只 喺度照噶嘛。 系啊， 我细个就老实讲，我贪玩嘅啫。咁但系耐唔耐照到嗰只咧，就唔系好通透，即系唔系好红嘅话咧， 坏咗啊！ 我就当佢坏咗就唔要佢噶啦， 即系要通透啲啊！ 系啊， 呢个我真系唔识。 做人一样， 系 通透啲。 不过有个植物位噶，佢俾我照嗰盏灯咧，那个灯胆仔咧，那个钨丝灯胆咧，其实佢后边佢都系一个红色罩嚟。 系噶， 即系以前街市嗰啲。 我想讲咧， 最传统嗰啲红色罩嗰啲。 系啦，所以其实大部分嘅鸡蛋，我觉得照出嚟咧。 都应该系红红地。 系依家唔使照啦， 而家 一盒买、啊，你仲要买埋嗰啲日本制嗰啲鸡蛋咧，五六十蚊一盒，买咗翻去咧。个个都话好食噶啦，即系冇好似冇意义咁样。 睇你整咩， 我哋热身先啊。 点啊？ 我而家都系买嗰啲嘅。 系啊，咁你 真系个蛋味系浓啲。 系咪热身？我以为我热身先啊，我就从来唔食嘅。 唔系我热身，我而家买嗰啲嘅。 下次可以试下咧，买嗰啲即系你食开嗰啲蛋又得啦，跟住再买一盒咧。湖北蛋，普通街市都有嘅。 嗯， 啲人 湖北 都 系最贵嘅，其实都 好好食 嘅。内地最强嘅蛋就系湖北蛋， 都 系 好香蛋味。 但系咧，你都唔知嘅，佢话湖北蛋啫。 系啊，讲个信字嘅咋， 讲个信字嘅啫。街市卖鸡蛋，老老实实。你话你买日本嗰啲咧，可能佢你去翻啲日本铺头买，佢都真系下边有晒啲声明话啊，即系日本制嘅，几时几刻，即系都。叫做冇花冇解一啲 嗱，咁當然啦，佢呢度教你嘅就係話雞蛋個殼唔好有裂痕啦，因為有裂痕就係你知道可能有細菌感染啦，唔好有裂痕啦。煮嘅時候最好煮熟曬佢啦，切忌食生蛋啦。咁但係生嘅蛋就真係好吸引嘅，即係撈飯。 如果你去食嗰啲沙煲沙煲咧，咁我通常呢個即係我自己食飯，我打隻生切打隻生蛋 咯， 係啊。 咁但係你就切忌食生蛋啦，咁但係。又真係點引到口呢，咁呢個大家咩啦。不過題外話，正話講開街市賣蛋呢係逐隻逐隻賣㗎嘛。你有冇見過以前嗰啲老闆呢係用一張報紙包住啲蛋俾你攞走嘅。 有。 包到好似一個三角形三角錐體咁樣㗎嘛。即係接咗好似一頂嗰啲三角帽咁樣。 我又冇見過。 逐隻蛋放落去。包埋，然之後攞條鹹水草綁住，你就攞走噶啦。 由雜貨鋪舊時係咁樣賣蛋嘅。 係啊，但係而家呢一個技巧已經失傳啦，我相信冇咩人懂得用報紙包住啲蛋，再用條鹹水草包住。 你做電台嘅技巧都就嚟失傳噶啦。 真係冇啦， 好好保育翻。 唔緊要，最緊要咩？而家 叫電台保育佢。 又講翻啲經濟股嚟講，而家興舊嘢啊， 興舊嘢， 舊嘢， 舊嘢冇走到，正所謂邊舊嘢啊？ 旧 嘢 冇走到，仍然都喺度。 边旧嘢啊？ 好，讲埋呢个三文治。 系， 唔好以为三文治系包保稳阵。喂，原来三文治就算摆喺冷藏格都唔一定安全。 嗯、 因为其实冷藏咗嘅三文治更加容易有李氏杆菌啦。 我以为有李氏力场啲， 我唔系 以为有李氏力场。 嗰啲我哋顶住个风，但系呢个就唔系顶唔到个 顶唔到啲菌啊， 顶唔到啲菌啊。咁佢就话大家进食嘅时候呢最好就係你睇到佢个生产日期啦，大家小心啲啦。因为譬如话某一啲嘅特色啲嘅三文治呢，其实你都经常听到食完之后有啲人话肚痛。 喺 我楼下都开咗嗰间台式三文治。 喺佢有啲係声称佢即日运过嚟㗎嘛，有啲係。 我就唔知啦，是爷非爷。不过我而家就少食，因为讲緊二三十蚊买嚿三文治，我真係觉得唔抵 呀。好贵呀， 食个餐好多啦。 系啊，真 係。咁另外一个大家都知㗎啦，生蚝。生蚝系啦，即系唔好话佢干唔干净先啦。有啲人真系唔受得嘅， 正所谓 就屙， 食得生蚝抵得屙， 系真系。 你就系望住生蚝背后嘅俾你嘅营养价值去食嘅，好多人。 我就算食生蚝咧，其实我都觉得我食得多，我食十几只。但系你叫我去到挨近二字头，我真系会屙噶啦。 哇， 系啊，屙噶啦。 但系又系嗰句啦，忍唔到口啊。 系啊，忍唔到 啦。好，讲埋呢一个，你真系估唔到哈密瓜。 哦， 原来哈密瓜咧里边咧有佢话原来有 3.5% 嘅哈密瓜咧有机会含有呢个沙门氏菌。 哦， 咁所以咧食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中招啦。 嗯， 咁所以咧就建议如果大家喺街市买嘅时候咧，最好你成个买， 系， 千祈唔好买啲切开咗，因为而家你有啲买半个啊，跟住有啲保鲜纸包住咁样。 西瓜比较多， 西瓜 哈密瓜好似少啲系嘛， 都 有 都有，甚至乎再开边都有，即系总之用咗保鲜纸包住你就买就，譬如可能你一个人食。未必食到咁多，但系佢话尽量咧就要买成个买翻嚟就安全啲。 如果你即刻见到有个人即刻切咧，佢要半个你就可以要半个啦。 系啦， 应该系咁样就 OK 啦。 嗱，但系咧正话我讲咗咁多都话有菌有菌啦，留意一样嘢，其实绝大部分都系当你唔去烹调生食嘅时候，系会容易出事好多嘅。葱啊、哈密瓜啊、蛋啊、蚝啊，全部都系唔烹调。嘅情況底下，你會出事多啲，所以如果大家想進食安全嘅話，適當地都要煮下佢，忍一忍口，唔好食生嘢就會好啲。 越位除咗喺足球之外，其實欖球都一樣有噶。 越位規則的出現都是為了避免一些極端的戰術，例如派出幾名的球員在整場波入面只是站在對方的門前那裡等波，又或者每一次都是大腳放入去個禁區入面，目的都是希望入波，這樣會令到整場球賽變得非常之不好看的，可觀性大大減低。今屆的世界杯上面也有一个系统 SAOT， 它和越位就很有关系了。它中文就解做叫做半自动越位技术，目的都是希望帮裁判更加精准地去判读，帮他们了解越位到底是哪一位的球员更快，以及令到准确性更加高，减少误判的。今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的波就用了 SAOT 系统了，亦都设计了就是惯性测量单元 IMU 的传感器放在一个波入面，问我是什么呢，我当然不识了，不过我知道这个传感器就位于球的中心，每一秒可以向操作室发送就是500次球的数据，可以非常精准地检测出这个波目前的位置的。结合了肢体和球跟踪数据，并且应用了人工智能，每当这个足球被当时处于越位位置攻击一方球员接波的时候，新的技术就立刻会向操作室入面的影像比赛裁判提供自动越位的警报球显示，并且就会追踪到底是哪一位的球员越位。到底这种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检测得到越位呢？大家继续拭目以待了。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呢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早上嘅时间，等我又打电话俾阿畅先。喂喂，阿畅喺咪度？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阿畅。今日夜晚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方面有啲咩推介呢？ 好，首先同大家讲解一下，今晚七点半，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上一集咧，主持人常林法师啊，请嚟佢嘅老友阿林宝仪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阿宝仪就同大家讲下咧，佢最近经常反思待人接物上面有啲乜嘢方式可以改进嘅。咁啊，今集咧，阿林宝仪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啊。咁啊，佢会讲下咧，近年佢人生目标咧，原来有啲转变咗，就系啦，咁就系想帮助人哋咧成长啊，从而咧佢自己都获得快乐咁话。咁啊，另外佢亦都会分享下咧，佢点样去保持心灵健康。咁啊，大家都即系一齐听下，睇下学唔学到嘢啦吓。 系啦，咁啊，上次睇到上集啊，梗系追翻个下集啦。如果你即系今日夜晚睇到个上集，哎呀，上集睇咗个下集，上集讲咩咧？咁又重温嘅， 冇错，大家上翻去港台官网嗰度揾到快， 冇错啦，咁啊唔会错过咗啊！八点钟嘅时间咧就医生与我噃， 系啦，咁啊今晚嘅医生与你咧就有继续啦，星期二医生与你都系有医学人环节噶嘛，咁啊对上两个星期我哋都睇过咧赞玉医院啊，因为成立100周年，咁我哋就特别请嚟佢哋三代嘅妇产科专科医生倾下偈，咁啊今集咧一样啊系下集啊，即系上中下，今集系下集，咁嗰三代嘅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就今集会同大家回忆一下佢哋喺赞玉医院咧，即系之间有啲乜嘢渊源。佢哋当年接受呢个教导嘅时候咧，原来咧真系好刻苦下嘅，啲老师好严厉嘅。咁啊，佢哋会分享下当中点滴啦，同埋做呢个实习医生嘅时候有啲乜嘢趣事咁话。咁啊，睇咗两集，咁啊，今集就一定要睇埋最后一集第三集啦。 梗系要啦， 今晚八点钟大家要黐实电视机啦。 医生如你啊，你家姐有继续睇嘛？ 是啊，有啊，有啊。 好，十一点半的时间无极行波。 是啦，咁啊，十一点半钟的无极行来到最后一站啊。咁啊，今站呢他们就会去到婆罗洲，咁啊会探索呢个黑暗地下坑洞。 哎哟。 冇错啦，咁啊主持人啊，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呢，今集最后啦就带大家去到呢个婆罗洲呢，去呢个石灰岩山。咁呢佢哋就会爬入呢个地下嗰个洞穴嗰度，寻找嗰啲好珍贵嘅壁画。有几珍贵呢？佢哋真係揾到㗎，係400万年嘅歷史㗎啦，嗰、那個珍貴壁畫。咁佢哋咧，即係為咗揾嗰啲遠古遺留落嚟嗰啲無價寶啊，咁啊探索隊咧就會陷入咗個險境，甚至乎咧佢哋喺個叢林之中蕩失路。 哎呀，點算點算？ 係啦，咁點算咧？佢哋嘅洞穴裏面亦都黑麻麻嘅，又好容易蕩失路嘅。咁但係好彩啦，佢哋揾到當地一啲響度啊，即、就、係、是、東婆羅洲有一啲族人咧，佢哋原來專係捐入嗰啲山窿嗰度咧揾燕窩嘅，所以咧、對嗰啲山窿嗰啲地勢咧瞭如指掌。咁但係佢哋係咪真係幫到手咧？咁啊，今晚十一點半無極行，大家一齊咧留意一下睇下啦嚇。 係森林都算啦，其實我就好驚地洞嘅。地洞入面呢，即係陽光一定入唔到入去，而且呢、你好難去到做標記，你行兩步呢佢有分叉路，係啊，好容易蕩失路。所以呢即係我自己又驚地震啦、你地震嘅時候、我有陣時幻想，如果我喺地洞入面， 幾等喎、 係啊，幾驚啊。咁所以呢啲無極行呢留返俾佢哋去我呢就睇電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将会公布出年的电费安排。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受到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燃料费一直上升的影响，预计中电整体电费加幅超过一成几，港灯更加超过三成。行政总裁话，电费稳定基金按机制可以压低电费的加幅，但是如果动用相关储备，两电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到信贷评级，因为公司已经垫资了几十亿购买燃料，从营运角度来看，对财政和现金流都有影响。 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有成员话，无论电费加幅点样对基层都会构成压力，有劏房户面对滥收电费的问题，一旦加电费，业主自然会调高本身已经收贵了的电费。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89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145宗确诊同埋25,75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两宗本土死亡个案，分别喺河南同埋四川。新增本土感染仍然以广东的9,022宗最多，重灾区广州占8,600几宗，深圳有30宗。北京的本土个案突破1,000宗，再多1,438宗感染，其中207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较前一日减少。天津新增265宗本土个案，疫情防控指挥部话，鉴于本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阳性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决定今日傍晚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重庆本土新增6,335宗阳性个案，比前一日再增加大约3%。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到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的时候强调，要刻不容缓，以快制快，集中力量打赢疫情歼灭战，更快阻传播链，压制扩散蔓延，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影响。河南安阳一间工厂发生火警，造成36人死亡，两人受伤，仍然有两个人失联。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安阳市消防接报说文峰区宝莲子镇一间商贸公司起火，当局立即调派力量赶到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大火去到夜晚11点几彻底扑灭。事故之中，两个伤者都是轻微受伤，送院救治，无生命危险。目前公安部门已经控制相关犯罪嫌疑人。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待同性恋人士夜总会的枪击，造成5死至少18伤，不排除22岁的疑犯面临谋杀和仇恨的控罪。警方透露疑犯仍然在留医，未被正式落案，但是强调只要证据足够，不排除会以一级谋杀作出起诉。枪击日前发生在斯普林斯市，疑犯使用长枪，未同在场人士争执，进入夜总会之后直接开枪，仍然未确定疑犯的动机。但是警方说受害人都是在同性恋人士经常聚集的地点，这一点会被加以考虑。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曾经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者，他说这一宗枪击令人震惊。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7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5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咗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5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6元，是啱啱转咗75.9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282.2元，跌1元。盈富基金17.82元，升咗5仙。阿里巴巴74.9元，跌1.25元。碧桂园2.58元，升咗1毫。美团151.7元，跌咗8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3， 日元 141.82， 瑞士法郎 0.957， 加元 1.342， 人民币 7.153， 英镑对美元 1.186， 欧元对美元 1.027， 澳元对美元 0.6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1点，升247点。港金报16,2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36美元，卖出1,7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在新清水湾道的。新清水湾道的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快线因为有意外，所以那里有些挤塞了，龙尾近井栏树的。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井栏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只是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咁塞车啦，咁係多车啫，就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都冇咁塞车啦，龙尾喺模糊街。尖沙咀线交通回复畅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去香港呢，龙尾就在游丽村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港岛路面，金钟道西行线去中环方向近住红棉路比较多车，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都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到告示打到近住菲林明道。花园道下行去下行去中环方向近住金钟道现时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南车站附近。仲要提下大家呢，就是呢个筲箕湾道呢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交界来往方向嘅右线只俾电车通过。咁经过时间呢要特别小心啦。九龙区方面呢，现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段呢都系比较多车㗎。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是多车，龙尾去到银禧花园。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现时呢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都系比较繁忙。仲要提下大家呢，就是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因为受强风影响，连接路嘅车速限制每小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米津玄师为人气的动画《链锯人》创作主题音乐作品叫做《Kickback》。呢一套嘅动画其实十月方面已经开始正式连载，今次米津更加联同 Kingu 一起咧就去到编曲噶，并且采用咗摩铃梁喺2022年嘅一首歌曲叫做《Soda We Are Live》，不断唱出努力、未来、A Beautiful Star， 去到呼应住大家一同努力嘅感觉。 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師》Kickback。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音乐作品，来自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他不善交际， 可不可以给我冷静一下，烦死人啊， 亦比较自我中心。 你几时才肯静下来听我讲嘢嘅啫？ 佢系边个？ 我的名字小嘉美。 透过广播剧带你走进自闭症患者嘅内心世界。 普遍呢一类型嘅朋友比较唔中意同你交流，言语上会直接讲出佢哋心入边谂嘅嘢，唔系冇礼貌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俾心机学多啲嘢啦。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事务大小都交给科技处理，可以帮到手的大部分都是跟人力有关，即是不需要再用那么多人手，交给科技。感觉上所有事情有了科技这两个字，效率都会快点，其实是不是真的呢？昨天约了朋友下午喝杯茶聊聊天，我哋未至于好似某部分人咁三点三去高级酒店享受特级下午茶，只系相约喺附近嘅茶餐厅坐低半个钟左右，当然冇所谓啦。我成日都系嗰句，食乜嘢喺边度食唔紧要，同边个食先系重点。由于时间得少少，我非常准时到步，但系我朋友迟咗15分钟先出现。见佢眉头紧皱，我即刻话啦：唔好猛整，先叫杯嘢饮再讲。佢话就算冻饮要加3蚊，天气开始转凉都要叫啲冰冻嘅饮品。我正想问佢做乜咁劳气呀，说话未讲完，佢已经开声话啦：本来唔使迟到噶，就系因为打咗一个电话，搞咗好耐。我话边个咁长气啊？佢话同当事人讲咗唔够3句。我话3句讲咁耐？以下呢段说话，佢嘅声线高咗8度，可想而知佢系几咁劳气啦。话说佢有事情要处理，但系唔够时间去相关机构，心谂而家科技进步，可以打电话去客户服务部。如果大家有这个经验都会知道，选择打电话，打通之后有一把美妙的女性声音跟你说，欢迎你致电哪里哪里，然后叫你选择什么服务，按一字处理什么，按二字处理什么，说话速度的平均带有一点慢条斯理的感觉，而且通常都会叫你听完由一到零这么多个选择，先至会明白究竟你要按哪个数字。机构会提供很多服务，所以你揀选一至零的选择之后，它会再在你的选择里面给你更多的选择，所以你会又再一次听到女士美妙的声音慢条斯理叫你再选择当中的另外10个选择。有时候为了验证究竟你是不是当事人，接通电话之后会传一个验证码，你要再传返俾佢。如果中间有任何失误，整个程序重新再嚟过。 讲到呢度，我朋友话佢嘅失误已经多过两次，最后终于接通，点知佢话唔好意思，我唔系负责呢个部门，睇嚟你揿错咗，我帮你转翻另一边啦。之后又再听一次美妙女性嘅声音，所以佢决定唔再等。当佢讲完呢段嘢之后，下午茶时间结束啦。临走之前，我同佢讲唔使劳气嘅，好好学习科技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咧，我咧就吓。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 系啊，啱啦， 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 咁啊，落雨啊， 系啊，嚟紧嘅时间天气会系点咧？咁啊，啲变化可能会好大， 系啊。 随后两至三日仍然有骤雨，不过就会慢慢减少啲。 系啦，下个星期嘅变化又可能会大啲。啊，我哋又等紧呢个天文台话俾我哋知啊，到底个天气会点样去到？ 好似话冻啊嘛， 好似话冻啊， 但到之后又热翻。 诶、哎，系咁噶啦，而家都惯咗呢啲 pattern， 我真系惯咗呢啲 pattern 啊。反而如果佢唔咁样嘅，我仲担心添。 嗯，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啊 ，Sam 虚啊，点解咧？因为头先阿钟哥就喺度讲话，诶，啲生嘢唔好食。 系啊，哦，莫非你今日想介绍食生嘢？ 我仲系谂住 食生蚝， 食生鸡蛋。 哦，生鸡蛋啊嘛， 我正话都讲咗话，尽量避开生鸡蛋。 所以我决定抽走只鸡蛋。 系咪嗰啲？ 哎呀，唔系、啊，我另外嗰味系三文鱼、 啊。系咪嗰啲日式当饭嗰啲啊？类似 系啊，喂，系啦、啊，类似当饭 咩啊？ 三文鱼加生鸡蛋， 系啊， 咁咪好劲？ 系啊， 菌啊， 啲菌啊，啲菌犀利啊！呢个， 但系又真系好好食喎。 系啊，所以我今日不如安佢个名，叫恶魔三文鱼当， 不如叫咩啦？姗姗来迟啦， 或者叫做唔好谂咁多饭， 系啊，唔好 谂 咁多，食啦，食啦，好啦，今日要准备嘅咧就系材料嘅三文鱼啦，牛油少量啊，豉油啊，一啲调味嘅酒，如果你中意嘅话啦，咁亦都可以放啲譬如白饭，亦都要准备一杯白饭啦，咁鸡蛋就适随尊便啦， 而家我唔得啦，一杯白饭 唔得， 唔够食啊。 系嘛？ 要两碗系咪 要两碗， 咁啊，俾够两碗你咯。 因为唔知点解，即系近年 系咪天气呢排 系啊？ 唔关事啊。 近年啊， 中意食 唔系近呢一日啊？近年系真系特别中意食白米饭。 哦， 唔知点解，以前僆仔好唔中意食饭噶， 身体又改变咗啦。 可能系都唔 臭米气， 臭米气。近年好中意食饭，好中意。 嗯，好，咁啊好事嚟嘅，米饭又饱肚啦，又有营养。咁啊，今日首先咧，准备咗一个可以耐热嘅可能玻璃碗仔啦，我嚟教嗰个汁嘅。咁啊，准备定一啲小部分嘅豉油啦。呢个豉油咧，其实好一个汤羹咁样啦，就普通汁汤羹咁样就放入去。跟住就另外亦都可以放埋咧，就系调味嘅酒啦。咁啊，个比例都系一汤羹咁样。好啦，跟住咧就可以放少少。如果你中意姜蓉嘅味道嘅，或者你真系姜嘅，你真系切到佢好细或者打溶咗佢，跟住就一茶匙，跟住就放入去呢一个酱料嗰度咧，就一齐捞捞捞捞捞捞匀佢。咁呢个酱料亦都可以咧，就系整热佢嘅，整热佢都系微波炉得啦，好方便啊，系啊。 呢个要整热啊，竟然 系啊，个酱整热佢先。不过如果二十秒应该唔会点样爆嘅，唔使点样冚住佢都 OK 嘅，系啦。咁如果你惊嘅，你就揾个盖冚一冚住佢啦。好啦，咁我咧就因为都少食啲预制品啊，咁所以我就未必会落跟住嘅材料啦。咁就系牛油，牛油咧都系一茶匙咁啊，放入去嗰个已经热咗嘅酱料入 边。俾埋我。 哦，好得，我俾埋你，咁你落两茶匙， 两茶匙， 系啦，跟住又放入去头先个预热咗个酱料啦，咁啊预热咗之后你就搅匀佢，咁你发觉佢嗰个颜色咧，因为加咗牛油之后已经变咗咧就系少少啡灰色咁样嘅，咁如果我唔落牛油嘅话咧，我自己可能会落明太子沙律酱，咁个我味道当然会不一样啦，咁但系都有，因为我都想要嗰、那个结结地嗰个效果，系啦，咁所以我亦都想有啲新嘅味道喺边，所以我就会用。用这个选择，跟住你咧就准备三文鱼咯。三文鱼几大呢？大概系一个手掌，你一个成年人打开嘅手掌咁长，系啦。然后先将佢切条，唔使好幼嘅，即系切粗啲，切粗啲几条，跟住就再将佢切粒。咁啊，所以一粒大概系一个手指一节咁样啦，即系一粒粒咁样。跟住你咧就切咗之后咧，你就放入去头先嗰个嘅酱料嗰度，即系你将个酱料倒翻啦，去个三文鱼嗰度一粒粒嘅三文鱼就捞匀佢。白饭准备咗啦，然后将个三文鱼咧就好靓咁放喺个白饭上边。跟住就再 呢一个组合咧，使唔使一定要用日本米定还是用普通 泰国米？更为全神。如果用埋日本珍珠米加更为全神， 你可以用日本米嘅，不过你亦都可以用中国东北嘅米 都得。 其实东北米都好好食， 系啊， 都系好靓。 但又系嗰句，好似头先讲湖北蛋咁样，你街市买，佢话东北就系东北， 食得出嘅，食得出嘅， 黏口啲噶嘛， 系 黏口少少。 东北米咧，有阵时譬如国宴咧，都特登会用啲东北米去到即系招待外宾，即系北京嗰度。咁所以东北米都个质量都相当之高吓。 旧时咧啲米铺啊，即系纯卖米嗰啲，好中意沟米。 嗯， 有啲师傅同你讲咧，即系泰国米加啲内地米咧， 寿司铺都沟米煮俾你食。 系啊， 溝米係好食啲㗎，有陣時。不過呢啲學問嚟嘅，我唔識， 即係個比例啊， 係啦， 係啦，攞邊度啲米啊，真係學問嚟嘅。咁啊，呢個有機會大家一齊研究下。好啦，咁啊頭先話咗啦，咁啊加咗個三文魚上去之後啦，咁啊可以加啲芝麻啦。咁如果即係你聽完鍾哥講話，喂，生雞蛋唔好食啊！咁你就咁食啦，或者加多少少几滴麻油落去。 但系如果可能话听完钟哥讲，哇，系都要食， 系都要食噶， 咁就打落去咯。 咁你就将只生鸡蛋咧就打落去。不过打嘅时候咧，如果你想个质感再靓啲嘅话咧，其实可以净系要个蛋黄，净系个蛋黄放喺个三文鱼上边嘅话，跟住你食嘅时候就将个蛋黄笃烂佢。咁啊蛋白咧你就可能煮其他嘢。 我见有啲人如果系咁样食嘅话咧，会上面仲要加少少酱油。其实呢个酱油需唔需要用咧？ 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因为我哋嗰個三文魚其實都已經好夠味， 有味咯。 係啊，因為佢已經又有豉油啦，又有調味嘅酒啊，咁所以都好夠味。 同埋你嗰啲蛋黃，你用到嗰啲即係成五啊幾蚊、六啊蚊盒嗰啲，其實個蛋黃本身已經好 jam 嘴， 係啊， 即係其實係㗎， 係啊，同埋已經好濃蛋黃味㗎啦。 如果你問我再加咩，我反而我想加 wasabi 咯， 係啊， 三文魚係 喎， 係 喎。如果要加咩咧，可能加啲飯素， 係啦。啊， 饭素你知唔知咩饭素啊？ 一包包打开， 即系你有好多饭素啦，但系咧就唔系食嗰啲饭素。 但系加咁多嘢咧，最后要加多啲钱， 加多钱，或者再煲多啲饭先得。 你咁多饭素就可以加多啲饭素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几多号？11月22号， 嗯， 又系时候咧，讲下啦。嗱，香港旅发局， 你唔好话俾我听，又系十点， 十点 就系十 点。哈，呢个套路好嘢， 十点钟好多嘢开始，有得去上网。 系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又系上网， 又系想你游。咁就系旅发局咧第四轮嘅想你游香港啊。咁啊，次批行程咧，咁啊22号咧就会登场啦。咁啊，冇错啦。咁啊，转头大家就可以登上佢哋嗰个活动嘅网站啦。咁啊，今次个叫做参与嘅行程咧，170个嘅行程，咁啊星期二朝头早10点开始咧，就可以喺各间旅行社嘅活动网站上边咧，就写到明嗰个方式，咁啊直接咧向旅行社报名嘅，直接向旅行社报名嘅。咁啊今次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主题喺度嘅，譬如历史啊、探索文化、大城小区啊咁样，咁亦都咧就系要配合翻啦。咁啊佢有一个咧叫做付费专享旅行团嘅行程咧，亦都好多元化嘅。咁其实有部分嘅玩法系咁嘅，佢需要你喺一啲铺头嗰度咧就消费，可能就攞翻个 receipt， 然后就免费去到报一啲团嘅。咁啊都系希望大家同一时间增进翻嗰个经济嘅产业啦。亦都系同一时间，你有付出啦，佢哋又再资助翻你，甚至免费咧去到俾你 join 某一啲嘅团嘅。 好啊， 系啊，咁所以详情咧，嗱，时间就有限啦。详情大家就上翻旅发局嘅网站，或者打啲关键字啊，想你游香港，咁啊自己睇翻嗰个嘅详情。 系。 系啦，咁可以就啱翻自己个行程嘅话，咁一家大细去玩下咯，咁样。 真系啊，不过又要校准时间啦吓，大家准备对标啊，准备对标，准备对先，系啊，转个头，大家准备揿啦吓。 F 五啊， 系想你游香港啊， 想你游香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